重大国际问题有好多共识，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国际形势朝住多极均衡的正确方向发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时间多云同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早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早上清凉。而家温度是16度，相对湿度7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间中七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七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稍后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696点，跌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90点，跌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96，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6，人民币6.862，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67。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43美元，卖出18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了解多啲呢个公共服务，唔知政府啲资料系唔系公开嘅？ 想知道政府持有嘅资料系唔使估噶，市民可根据公开资料守则索取资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部门会根据公开资料守则尽量向市民提供资料，如果不能够提供都会解释原因的。想知多点可以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拿本公开资料守则看看，或者上 www.access.gov.hk。 想 早晨，朝早6:08的早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有白权豪小白在直播室里面陪着你们。今天2月17号星期五，农历就正月27的早上，望到外面1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3%，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哎呀，見到顏色不同了，我們變了就是這個4至5中而已，所以空氣就可能麻麻地，有機會會不會有些煙霞，不知道，稍後就再跟大家看看。今天星期五的早上繼續有晨光第一線陪著你們。早晨早晨，有白元浩小白的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有好多事情咧，需要同人交代，咁但系最终交代嘅，我成日都系觉得一定系俾自己嘅。成日话一句说话，过唔过到自己啊？呢句说话你又会唔会成日放喺心上面咧？我都会嘅、哦。原来一个人咧，先唔去理会其他人嘅感受，先全力做好自己，亦都系一个好难得嘅一个操守嚟嘅。呢一个品德嚟嘅，如果你做得到嘅话咧，你慢慢个人就会自身散发出一股嘅魅力，让其他人咧都喺你身上边会注意得到。唔好成日下下谂住取悦人，人要懂得爱自己，取悦自己。所以跟住无论过咗几多年都好，你都会发觉啊，原来我自己做嘅嘢咧，先自己欣赏，然后侧边嘅人亦都会相继而欣赏你。所以凡事做好自己，尽全力。人哋一定会睇得到嘅。 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写封信来留住大志，写封信来提示自己，写得低是心中很多切思的碎碎。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加出真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积不会变，纸张不会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祝福我能有力漫过，怎么我还奴役自己，不甘心再天天很多错失的证据。这封信如明亮大街，这封信能明白自己，写得低但怎么抛低理想的散去。怀疑我当天几多岁，令我写了一句不怕流泪。怀疑我永远不会累，就来十行列明十个壮举。让我闯出新世界，加出真歌声。只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便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不积不会变，纸张不会皱，偏偏想笑竟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 歌声，假使想爱必会找到真爱伴侣，突然十年变过去，方知岁月冷漠似水，就算只想不会怎什么都相信，偏偏想笑只会得到灰暗情绪，默然从头读过去，一句一句太干脆，一个一个已粉碎。很相信能成就大爱，很相信能炫耀自己，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 早上六点十四分，找来钟舒曼的《给自己的信》，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嘅时间六点十五分啊，十六度嘅气温啊，胶袋征费咧喺上年嘅年底已经实施咗啦。咁啊，有环保组织咧就巡查啊，各大嘅超级市场同埋分区嘅地方啊，到底佢哋个派发胶袋嘅情况系点咧？咁样好啦，超市嘅背心袋啊、瓶口袋嘅派发数量咧，其实的而且确咧比上年调查嘅时间大跌咗咧，就系45%，以及咧就系89%噶。咁啊，遠超政府預期嘅成效啊嘛，咁但係發現咧，超市蔬果嗰啲膠叫做包膠嘅情況咧，都幾嚴重啊嚇，咁所以佢哋就話到啦，啊促請政府咧將呢個膠袋徵費提高到2元，咁佢哋都有咁講。好啦，咁佢哋呢個調查點做嘅咧，就係、原來今年一月啊至到二月期間咧，就去勻曬啊港九新界啊超過54間嘅超級市場嗰度咧就視察咯噃。每间分店佢哋逗留30分钟嘅，咁啊亦都调查咗咧就3524位顾客获取呢个胶袋嘅情况，咁啊结果发现啦，新胶袋征费推出咗之后啦，平均每一个钟头分别咧就派出26.4个嘅背心袋，以及咧就系7.8个嘅瓶口袋。咁啊，推算全港694间嘅超级市场全年背心袋嘅派发量嘅话咧，由上年1.7亿个，咁啊减到咧就0.93亿个噶，咁啊大幅下跌咧就头先提过嘅45% 啦。啊，瓶口袋咧就下降咗89.4% 嘅。咁我哋都话结果反映咧就系新胶袋嘅征费成效显著，甚至咧就系高于政府预期能够咧就系减少堆填区胶袋棄置量嘅25%噶，咁啊，但系佢哋認為咧，喂，都係有進步嘅空間，咁梗係啦，凡事都係有進步空間。好啦，咁啊，我自己個心態咧就係，無論去到邊度啦，都盡可能咧，喺自己個袋入邊再放多一兩個環保袋，咁啊，去到邊都唔使問人攞啦，咁除非你話去街市買魚嘅，咁我仲未做到咧，就自己攞嗰啲實盒啊去啊，但我真係有見過有啲朋友咧，就為咗都唔想。用埋嗰一個嘅膠袋，即係佢哋做得好好啊！於是乎咧，就自己自備器皿，咁啊將呢啲嘅食材咧照樣放喺嗰度。不過咧就係會拎得辛苦啲嘅。好啦，咁但係仲有好多改進嘅空間嘅喎。咁啊，例如係有啲包生果嗰啲啦。咁啊，而家我去生果鋪咧，其實我都直接同佢講咧，話將嗰啲水果咧就直接放喺我嗰個嘅袋入邊啦，環保袋入邊啦咁樣。所以咧，環保嘅方法咧就有好多嘅，咁啊視乎你自己啦嚇。咁但係不過有啲譬如外國嚟嘅水果啦，咁啊可能大家呢排都會見到有唔少嘅士多啤梨啊。咁士多啤梨其實嗰啲包裝咧都係多嘅，咁啊都係要棄置嘅。咁啊睇下會唔會唔係淨係香港啊，全世界咧都諗多啲方法咧，做好啲呢一啲環保嘅措施，咁啊大家生活嘅環境就會好啲啦。 Right, I'm ready. 请观看面前有几多相互信意。如果我为到当初一切信念做过诺言，但有几多可实现？请记住能睡觉，如明日未到在变一弯月，云荡像变仙抹云，聚散至今有想象，想干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那一边，明白夜了天将亮，然后亮了天会黑。最终有天意，想到生命，想再生存一次。若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高呼可以。如果我笨到只得一个信念，就算自然，就算有光的路线。就算再灰再生长，想干的事，想见的人，相约于地平水光那边，时候就到天光亮，如时候未到天暗黑，从起身一刻到安眠，总有生命，总要生存一次，若未来还太远，但目前能珍惜我的每天，不要谁同意，都有天在意。 一首歌曲《有天》The First Take Version， 它是陈柏宇。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晨光 Happy Friday， 咁啊，梗系同大家一齐呢度去嗰度去，睇下有咩玩啦。而家咧都春天噶啦，虽然16度啊，仲有啲凉凉地嘅感觉，不过咧绝对系赏花嘅季节啊！趁住而家呢两个星期咧，都系赏樱花嘅好时机，咁啊，梗系唔好错过啦。唔少嘅公园咧，其实佢哋都系赏樱花嘅好去处嚟噶噃。咁啊，嗱，今日星期五咧。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21度。今日见到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都开始会湿润噶啦，啲风啊，咁所以咧都系一个咧赏花几好我嚟影相嘅时间嚟噶。有啲咩公园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嘅呢？好啦，咁其中有几个公园嘅，因为讲起樱花嘅话咧，先要讲讲，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噶。例如咧就有中花樱桃啦、富士樱同埋咧就系吉野樱， 樱花通常咧二月中下旬咧就会开始开花噶啦，咁啊花开嘅之后可以维持一两个星期啦，咁所以正值嘅而家都系高峰期噶。咁啊香港常见嘅三大樱花就会呈现唔同嘅颜色，咁例如咧就富士樱啊偏粉红色嘅，吉野樱咧就近乎全白，至到咧就系、是、淡粉色嘅，都所以都好多人中意啊。樱花樱桃咧就偏桃红色嘅，咁啊而本港嘅樱花树一般咧都系生得唔系太高啦，咁所以咧都几适合近距离去到观赏同埋俾大家去到打卡嘅。咁啊见到康文署最新嘅赏花资讯啦，咁啊本港现时咧有四大公园可以咧就系、是。以唔同嘅观赏啊吓嘅角度去到欣赏不同品种嘅樱花，当中包括咧就喺将军澳嘅香港单车馆公园啦、沙田石门嘅安景街公园、荃湾嘅城门谷公园以及咧就大埔海滨公园嘅，咁啊佢哋都有啲详情嘅。香港单车公园种植了31棵的中花樱桃、富士樱和广州樱，截至到13日今日17日就几日之前，看到这里的樱花开花指数依然不高，今日相信会很多，因此只有就是叫做少量的花，但我都相信现在会再开得比较多，因为天气又暖和翻啲啦。咁另外咧就位于沙田石门啊，咁啊园入边咧就沿住城门河畔，咁啊总共咧就种咗26棵嘅富士樱。咁啊今年樱花开嘅时间咧，咁啊相信嗰一带咧都会有一个小小嘅粉红花海，咁啊都几值得咧大家去嗰度欣赏啊，以及咧就观摩打卡嘅。咁啊影出嚟啲相咧啊都靓嘅，有一个咧花景喺度啊，咁啊而且仲系期间限定嘅樱花。交通方面都好方便，如果你话搭巴士又得，搭小巴又得，咁如果你话去到搭港铁嘅，咁喺石门站 AC 出口步行大概10分钟都会到㗎啦。咁至于你话荃湾城门谷公园嗰度喎，城门谷公园位于呢就荃湾嘅城门道，咁隔离象山村以及呢就石围角村啦。咁公园本身呢，其实佢本身係赏荷花嘅圣地嚟嘅。咁除咗荷花啦，园入面亦都有11棵嘅樱花树，包括呢就吉野樱同埋中花樱桃㗎。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咁至于你话喺交通方面有巴士啦、专线小巴啦，咁如果你话港铁线咧，咁啊喺呢个荃湾线嘅大窝口站 B 出口咧都可以去得到噶。咁至于大埔海滨公园比较大啦，22公顷嘅土地啊，咁有多个嘅主题花园噶，咁隶属于康文署辖下最大嘅公园。咁公园入边种植咗咧70多棵品种不一样嘅樱花，咁啊品种相当之多，琳琅满目啊！咁大家去嘅时候咧，都可以影到一片又一片嘅花海，咁所以相当之唔错啊！吓，咁你话交通方面咧，咁亦都可以喺港铁站啊大埔墟嘅港铁站出发啦，又或者可以乘坐呢个港铁接驳巴士，甚至乎九巴咧都有车可以去得到噶。 最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 揾嚟呢首歌曲嚟自古巨基加上 Tyson Yoshi 第二最爱，哇！时间好快啊，嚟到朝早嘅6:29啦，16度嘅气温啊吓，咁啊转头听听新闻简报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白元浩早上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土耳其参与救灾的中国救援队和香港特区救援队结束救援任务，一起乘搭包机返回北京。救援队在撤离前将食品、饮用水、部分帐篷等生活物资和全部医疗物资留给灾民。特区救援队成员说，希望获救人士早日康复，可以尽快回复正常生活，并且希望灾民坚强，忘记伤痛，重新振作，尽快重建自己的家园。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消防处处长杨恩健朝早将会前往北京出席迎接救援队回国的仪式。他们和特区救援队队员预计在夜晚返抵香港，特区政府到时会在机场为有关队员举行迎接仪式。美国总统拜登就击落中国高空气球和三个不明飞行物的事件发表讲话。他说美军在发现中国气球事件之后，密切监视领空的情况，在发现另外三个不明飞行物后，出于谨慎将他们击落。目前仍然未清楚这三个不明飞行物是什么，但是情报人员的评估认为他们很可能跟私人企业或者研究机构有关。拜登说美国会采取措施提高侦测无人驾驶飞行物的能力，强调如果有高空物体对美国人民构成威胁，会毫不犹豫将它们击落。拜登又说美国有能力保护敏感地点，不被中国高空气球收集情报，而他不会为击落中国高空气球一事道歉，但是期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希望能够对事件查个水落石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巴黎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共同主持第23次中法战略对话。新华社报道，双方一致认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一致同意发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用，加强战略沟通，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为中欧关系注入新动力，为世界提供稳定性。王毅说，进入后疫情时代，中方愿意和法方尽快重启战略、财金和人民交流三大机制性对话，加强民用核能、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等领域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的成果。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星期四凌晨再对乌克兰发动猛烈攻击，向各地目标是包括克列缅丘格的炼油厂，暂时未清楚损毁情况。地方官员说，东部城市帕夫洛拉德在袭击之中有一个人死亡，七个人受伤。乌军话俄方合共发射了至少36枚导弹，乌克兰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其中大约16枚，但系统未能够拦截俄方部分导弹，包括3枚 KH-31 导弹和1枚反舰巡航导弹。另一方面，顿涅茨克东部城镇巴克穆特战斗持续，主导战役的俄罗斯雇佣兵雅格纳集团负责人预测，巴克穆特会是分别在巴克穆特会在3月或者4月落入俄方的控制之下。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朝早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陈家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我亦都是一个肠胃科的教授。香港电台是陪伴我成长的好伙伴。由70-80年代开始的节目，例如《黄金的旋律》、《青春交响曲》，以至后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陪伴我度过很多个不眠不休的晚上。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呢排出街使唔使带定遮呢？因为好快就系24节气嘅雨水。 雨水表示空气湿润，雨量亦会逐渐增多，天气变得潮湿，可能会有春困现象，即系觉得攰。瞓极都觉得瞓唔够等等， 这个时候饮食就要清淡，减轻脾胃负担，再加上适量运动，亦是去湿的好方法。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仍最爱。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今日朝早6:37，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早上。咁今日朝头早咧，哎呀，空气方面咧就普通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咁啊只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啫。咁希望大家朝早嘅时候，而家都唔紧要噶，大家戴住个口罩咁啊冇问题嘅。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空氣差咧真係唔緊要，如果戴住個口罩，其實都真係有啲習慣，所以我成日都有諗，即係我相信咧都不遠噶啦嚇，希望快啲可以除口罩啦。哦，可能真係未必習慣我。 唔係，就係我話咧，即係而家大家戴咗咁多年口罩咧，跟住咧好似慣咗啊嘛。 嗯， 你估即始終有日都會取消口罩嚟， 係 取消咗之後，有幾多人會選擇？不如我繼續戴咧。 嗯。我想开头是一半半，即是一半都发个除啦，另外那半都是觉得一定会想的，哇，突然间这么多人除口罩，即是多了很多菌啦，那这个事实啦，是吧，那我都相信是事实来的，那我都是戴回口罩稳阵一点，因为就算不是防COVID, 你普通的伤风感冒你都可以防一下，可能都会 感冒。安心一点啦， 是啊，是啊。 你会是前者还是后者，即是你会继续戴定还是不戴？ 我想我夹咗喺两个中间，因为点解咁讲咧？如果你叫我完全除晒咧，可能我未必去到啲人多嘅地方咧， 都会 戴 翻。 但系人少咧，因为佢冇口罩领嘛，咁我又除翻。我觉得会咁样。 好似 flexible 啲，就啱自己啲。 我估啊，我估啫，我估我都系会戴翻， 即系稳阵啲嗰个感觉。譬如如果可能我屋企人，例如我妈妈嘅，可能我都会建议佢，你都系戴定稳阵啲，同埋而家。大家屋企都一定是最多就是口罩啊，咁你唔戴你就挤喺度，咪戴埋佢咯。 呢、這个就系我最大嘅诱因啊， 就戴埋佢啊。 系因为之前剩翻你啲口罩，你始终都会有一个过期日噶嘛。 系啊， 咁如果你摆到你不能无了期，我唔通我摆十年咩？唔会啊。 系咯， 咁系咁而家咁样，咁你摆到剩翻嗰啲咁点咧？咁咁都系戴咗嘅咧。即系唔系话之前你囤积咗好多喺屋企嘅，咁、但系你必定系即系而家你仍有口罩令，你每日都会有一个需要噶嘛。咁嗰时都会，譬如一 lock 买咗翻嚟，咁啊摆咗喺度先啦，因为你每日都要用噶嘛。咁所以而家摆咗喺度啊，咁都系可能都要用咗佢。 嗯， 如果唔系咧，你跟住就会即系唔知点啦，唔通即系我嚟。抌咗佢咁样咩？ 系啦， 送俾人，人哋都可能唔戴噶嘛。 系啊，你送俾人，而家人哋个个都喺度谂，哎，我都系快啲戴晒自己啲口罩。你仲送俾人？一睇到一见到口罩就秒你啊！而家送俾人嘅话， 咁所以可能最后就剩翻自己一盒半盒咧，就开始啊，咁我就唔需要戴啦。 哦，系哦，啊系，系，即系戴到仲有一盒半盒嘅时候，就觉得呢一盒半盒咧。 我嚟睇门口咯， 系啦，做咗门神嘅角色啊， 系啊，咁所以不过当然咧，你话大家唔需要戴口罩嘅初期咧，咁正话你都讲啊，会唔会大家都除口罩，个空气多咗菌噶，一定会有呢啲谂法嘅， 系啊， 不过我又觉得大家唔需要咁担心，因为我相信我相信啲专家话，即系如果佢哋觉得系适当时候除口罩啦，咁但系。以前我哋都唔戴口罩噶啦， 系啊， 所以大家个身体应该会适应到嘅。 系要少少时间，即系样样嘢都系噶啦。不过人嘅适应力咧，都系好强嘅，好快脆咧就会搞得掂噶啦。我觉得 系啊。咁如果个别人士话，我都系觉得个心有啲凝住，咁咪大家即系用自己嘅方法处理啦。 唔需要太担心嘅。咁你见到疫情都渐趋离开我哋，咁啊仲好啦。 希望啦， 可以除晒口罩。而家喺譬如一啲做运动啊，都唔需要强制你戴口罩啊。其实真系舒服好多。唔通下好似高原训练咁咩？有边个想啊？ 咁虽然成日都话我哋而家生活复常，但系都我都系嗰句，虽然而家系抱住复常，但系都唔能够掉以轻心啦。 系啊系啊，呢个 系啊。即系唔好话突然之，即系有啲嘢我讲咗好多次，唔好疫情期间有嘅习惯过咗之后我哋冇咗，例如翻屋企洗手，例如入屋可能会喷一喷消毒，呢啲咧我觉得 keep住佢啦，其实好平时嘅时候呢啲系都系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嚟噶 嘛？啱啊！听众睇唔到咋？其实我朝头早六点钟开节目之前咧，我永远都系攞嗰啲消毒嗰啲湿纸巾咧抹下啲 panel 啊， 系啊， 系啊，做晒啲清洁，我先仲要我本身个人系处女座啊，钟哥， 系啊，所以我成日想请你去我屋企噶，睇唔过眼，帮我抹一抹。 你千祈唔好揾我去啊！我今日睇唔过眼之后，唔系睇唔过眼。实在睇得太过眼啦，啲嘢攞晒翻屋企啊，哇！跟住可以开个展览啊，几好啊！ 好啦，翻嚟再倾啊！ 好，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上六点四十三分嘅早上，16度嘅气温，今日同大家讲下啲黑色。黑色乜嘢啊？黑色嘅食物哦，原来黑色嘅食物咧，抗氧化嘅力量咧都几好噶噃。有啲乜嘢呢？例如係黑芝麻啦。黑芝麻呢，佢個鈣嘅含量都相當之高啊。其實不過要注意，油脂亦都高㗎。咁建議攝取適量。咁除此之外，黑芝麻仲含有呢，就係譬如不飽和脂肪酸啦、食物纖維啊、鈣同埋鐵。良好嘅黑色食物呢，就仲有例如係黑糯米、黑豆、黑棗，紫菜都係㗎喎。其中紫菜就含有铁、碘、维他命 B12、 尤其咧就推荐素食者可以透过咧就紫菜补充营养噶。另外就系黑提子啦，食提子咧可以保持身材噶，维持心血管嘅健康，咁啊仲能够咧抗老同埋减少疲劳。亦都系因为提子啊，入边有抗氧化嘅营养，主要咧集中喺提子皮同埋佢嘅提子嗰、那个种子嘅位置啊。建议一齐咧就直接食落去，咁啊更加好噶。啊，仲有啲咩咧？例如系黑木耳啊、海带啊，呢啲咧都系非常之有营养嘅食物嚟嘅。例如海带啦，即系藻类啊，佢含有碘啊，都系维他命 B12 啊，更加可以咧就系调节血糖同埋血脂添噶。黑木耳咧都系我自己几中意食噶，黑木耳咧又叫做血管清道夫，含有咧就系丰富嘅膳食纤维，能够咧就系促进我哋肠胃嘅蠕动噶，嗱调整血脂、血糖，保护心血管嘅健康。只要炒一大盘呢个嘅黑木耳，就能够咧有非常之多嘅膳食纤维，加啲姜啊，加啲辣椒啊，仲能够咧就系促进我哋嘅新陈代谢率添。所以咧，黑色嘅食物唔好见到佢黑古突突就已经嫌弃佢。黑色嘅食物咧都有好多好处嘅，我哋应该咧谂下每一种颜色嘅食物，然后叠晒啲颜色落肚咧，咁你个人就会向住健康嘅路进发噶啦。 心境像前情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由下个着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微蝴蝶季节性聚斗，着了上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荆棘丛，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 要心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再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次。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以。 温尼学有一首歌曲《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中级度嘅水平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50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职场 QL 系列亦都有啊 ，Sunny Sir 喺度同我哋讲下一啲行山嘅嘢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之浩 Sunny Sir。 早晨啊！ 早晨 Sunny， 多位听众早晨。 太好啦，见真身啦啊！真系好嘢。 系啊系啊， 终于真人上嚟啦。咁我哋即系上个星期都有讲到啲鞋啦。 系啊，冇错。 咁最近呢一段时间啦，都有啲大型嘅山艺活动啊。咁有33公里、50公里、100公里，甚至乎好似下个星期到都系有啲100公里嘅比赛。咁甚至乎系组队嘅。四人一隊咁樣，咁譬如毅行呢啲咁，都多人參加。好啦，咁喺鞋方面咧，都有好多嘅疑惑嘅。咁當然我自己今年冇參加啦，之前都有參加，我都遇到啲鞋嘅問題咧，都幾多嗱會出現嘅。例如係啲乜嘢咧？例如即係鞋行行下會刮腳啦，即係鞋行行下咧會好似細咗啦，咁呢個直腳腫咗啦，即係冇辦法啦。咁另外就係、是、例如只鞋咧行下行下。好似個避震啊冇曬咁樣，咁啊，所以喺選擇鞋嘅時候咧，作為一位普通人，例如我今年先第一年參加，咁我哋唔好講嗰啲神添，即係嗰啲諗住十小時完成破紀錄嗰啲，我哋唔講嗰啲，佢哋自己識執生噶啦。 係冇錯。 但係如果係一般啱啱，譬如第一年參加呢一類型嘅叫山藝比賽嘅時候咧，其實喺個鞋方面，佢哋應該點樣去到斟酌一下咧？ 第一件事你又要粗鞋。 粗鞋，我鞋都要粗啊！ 系啊，粗下对鞋。譬如你假设啦，因为我唔初哥唔知边个牌子啱你，你之前系要试啊，即系可能又话 A 牌子好，咁你就要买对 A 试完之后，可能有夹脚啊，可能有啲即系起水泡嘅情况啊，甚至乎系唔啱脚型，咁啊即系要试啊，即系我啱咧就未必你啱嘅， 系啊，啱。 即系神奇嘅地方就 系 呢度啦， 系、哦。即係好似豆腐，唔係豆腐，即係好似食物一樣。我覺得好食嘅，你又未必覺得好食。因為我啱想講豆腐，有啲人中意蒸，有啲人中意炸，係、 哦、 啊，都不一樣嘛。即係 material 係一樣嘅，咁但係整出嚟之後其實係不一樣嘛。 係冇錯冇錯。咁但係我鞋都有分歐美款啊，同埋比較即係東亞款嗰啲都有嘅，即係亞洲款式都有。 咦係、哦啊，你話歐美版同譬如亞洲版嘅最大分別係咪嗰個？真係大家需要唔同人種嘅承托力，其實係咪不一樣？ 我哋唔係講個承托力先，先講夾唔夾腳先。因為夾腳嗰度咧，就因為歐洲人嗰、那個尾二嗰只腳趾咧，就偏長，即係 偏短少少。 係嘅咩？ 係啦，即係呢個當時 我冇睇過啊， 我都冇睇過。 係咩？ 呢個都係揾啲資料，同埋我以前即係賣裝備嘅時候咧，嗰啲賣鞋嘅 sales 商嗰啲總代理同我哋講嘅。咁佢就尾二嗰只啦，就相對會短啲啲。 係。 咁亞洲人咧就嘅尾二嗰只腳趾咧就長啲啲。 哦。 咁咧就我哋成日都覺得著，因為著歐洲係會夾腳啊、跨腳趾咧就係咁樣啦。 哦，就係、是、因為本身設計嘅時候，大家 係啦， 嗰個圓形都已經不一樣啦。 咁所以佢哋有個叫鞋圈啊，即係呢個咁樣由腳趾公掃上去呢一個咁樣嘅，好似鞋墊咧，咪個圓形半圓。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呢個鞋圈嘅設計咧？譬如有啲亞洲款咧，佢就會特登扭翻直佢嘅。目的咧就等佢可以避到個腳趾，唔好夾腳。 哦， 咁所以大家試啊。你話唔係喎，我買波鞋從來都冇呢個問題嘅。因為大部分啲波鞋咧都調曬，即係闊啲，個個都啱著。 係 係，即係外廠啊，我都唔會特登即係整啲唔係世界通行噶啦。係 啊 係 啊。 咁所以有啲歐美版嘅鞋咧喺香港度買咧，唔係個個啱著就係咁解。因為佢窄身少少，係流長因為本身你望落去咧，歐洲鞋都好似窄啲咁樣，而亞洲咧係闊腳 闊啲嘅。 咁呢個就係同佢哋話以前啊，好多年之前開始已經講緊歐洲人好早發明有鞋啊，咁啊亞洲就遲少少啦，咁啊比較中意赤腳啲，咁啊講個民族關係，可能關啊可能即世代傳咗， 腳會闊啲嘅。咁、但係就到今時今日，大家係慣咗著嗰啲比較闊啲嘅鞋。所以著歐洲款咧就唔係個個慣。 係明白。咁呢一類型嘅叫做、行山比賽嘅鞋咧，我就唔係好見到有人著高筒啦。佢哋通常都係著翻一啲速行類型嘅鞋啦，咁啊會比較上理想嘅。咁啊點樣去到揀一啲自己覺得啱嘅鞋呢？因為鞋底呢、我先唔好講個物料，先講嗰個鞋底。其實佢嗰啲叫做坑紋呢，都有兩隻嘅。有啲嘅坑紋呢係一嚿一嚿突出嚟、去到找地。而有啲嘅坑紋呢係用咗凹入去嘅形式去到做坑紋嘅。咁我成日覺得係突好啊，定係凹好呢？我本人呢，我唔知啱唔啱啦。我本人呢，我就鍾意凹入去嗰隻坑紋好啲嘅，即係有個鞋底，跟住好多凹入去嘅。咁大家一睇嘅時候就會知道，佢係凹同突對，咪差唔多，其實係有不一樣嘅。因為突出嚟嗰啲呢，實在突得太一嚿一嚿啦。我試過有一次搭扶手電梯嘅時候呢，咁可能黐得實得滯，嗰、那個嘅扶手電梯呢，就嗒咗我兩粒下低嗰啲突出嚟嗰啲紋，兩粒就唔見咗啦咁樣。咁嗰對鞋就報銷咗啦。佢攞翻俾我都冇用啦，唔通真係攞黐龍膠黐翻咩？咁呢即係要選擇鞋嘅時候，咁我應該點樣去到揀咧個鞋底？ 其實就如果初哥咧，我覺得凹合係好啲嘅。 係， 因為凹嘅原因咧就去到嗰啲邊皮位咧、你唔會無端端喐動嘅。 哦， 因為凹嗰啲咧突出嚟嗰啲凹凹嗰啲咧，可能去到邊咧，譬如你踩石頭，一粒半粒，你會淨係攞個位唔係幾準嘅。 嚇， 嗰啲比較我叫敏感度高啲。 係。 咁啲高手通常都係做啲敏感度高啲鞋、我想感受下個地下嘅變化。 係。 不過我最近 有隻蟻都 feel 到嘅。 我只咁唔誇張。最近再高手啲嗰啲咧，佢根本上你俾乜嘢鞋佢著，佢都係一樣咁快嘅。 哦，因為凡魚都得嘅。 我相信一定係。 係。 即係好似小白你咁，我俾咩嘢題目你都一樣咁講噶啦。 千祈唔好咁講啊！我哋都係初哥嚟嘅、 豆腐你都識講幾轉出嚟啦，幾犀利。咁所以我覺得除初哥咧，就買一啲普通款式嘅。 嚇， 記住留意翻個鞋帶啊。 嚇， 唔好太前。 係， 因為你要跑啊嘛。 係。 咁啊，鞋帶咧就喺個腳腳趾弓對落屈曲個位置。 哦，咦係喎，鞋帶個位置个 design 嘅时候， 系啦，冇错， 佢放嗰个位置原来都系好重要 的，有分别嘅、如果佢想，欧洲有啲款叫做approach 款式，即系用嚟做咩咧？可能啲路咧又有山泥，又有石头，咁佢又想有少少攀爬嘅，咁佢对鞋咧就好似啲爬石鞋咁，鞋底绑到好前好前，去到鞋嘅前端个位置，一收咧就成对鞋一齐收紧嘅，咁但我哋跑就其實前掌咧，反而腳趾位置需要扭動啊嘛，要屈曲啊，咁所以嗰啲位咧啲鞋底係厚少少嘅。 哦， 即係波鞋，大家知啊，一望下你對波鞋，你就會見到嘅。另外而家啲廠商都好聰明嘅，佢會將跑鞋同行山鞋兩個合埋一齊。點解會咁樣 講？就希望你買錯就後悔，就去再買多對。 你咁樣陰謀論咧，應該過第二個台嘅啦。你講下啲鬼故仔嘅陰謀論嗰啲，唔係啊，只不過係跑鞋咧前掌嗰度位置咧會闊啲嘅，即係你望由上邊望落去啦，咁佢嗰個鞋頭望過嚟應該係斜斜地嘅。 所以跑山鞋照到你嚟講，佢嗰個 design 應該某程度上需要跑動嘅時候咧，同跑鞋喺個鞋面上邊嗰個係有啲接近嘅。 係啦， 咁 但係就留意翻，如果跑山同跑步嘅分別咧，就係個鞋頭。佢有冇啲膠去保護你？ 係啊係啊， 因為跑山好多時候會踢到石頭。 踢到石頭，我試過有一次咧，就因為諗住跑步啫，喺屋企附近跑下嘅時候，有個山仔上埋上去先，哇！我啲腳趾痛到咧，因為一路跑嘅時候一路直腳喺度踢石頭。平時有嚿硬膠喺度咧，就頂住啊嘛，唔 係啊，冇錯， 係啊。咁你知波鞋咧，跑步鞋咧，佢前面都係布嚟。 係啊，冇錯， 係啊， 係啊。 我翻到屋企一除咗只襪，我啲腳嗰啲腳趾甲花曬。 哇！你會留意啲腳趾甲 發唔發 啊？好精緻， 我好錫自己噶， 好精緻啊！即係類似係咁啦。咁所以我哋就要留意翻個鞋頭夠唔夠硬啦、有冇個保護嗰啲膠嘅位置？有時係皮啦，有時係膠。咁但係好多時候啲人話行山鞋好快最前面嗰、那個即係黐膠嘅位置好容易甩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即係有得必有失啦，唯有即係黐翻佢再繼續著啦、 我都係咁、我都係黐翻佢嘅咋。 你個人唔係就得噶啦，唔使驚。 所以都即係聽眾就自己衡量一下鞋方面啦嚇。咁啊，當然啦，仲有好多技術嘅。咁我哋下次又同阿Sunny講啦。 好啊， 唔該曬，拜拜。

OK 噶。 系啊，咁所以驾驶人士嘅心情都应该会几好，路路畅通。 冇错冇错。咁睇翻隧道情况先，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系慢车，龙尾果栏。另外提翻大家，香园围口岸停车场现时只系接受已经预约嘅车辆停泊，同时网上预约系统系已经恢复运作，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 系、哦，冇错，嗰排先至喺度话，佢。要等佢嗰個恢復運作，就係今日啦， 冇錯 就 係 今日啦。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再次用翻呢一個預約嘅系統啦， 一定要啦而家。 係啦，咁啊唔預約 walk in 得唔得啊？ 不能， 不能夠啦。冇錯，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咁啊嗰啲如果你話預約咗嘅，我當你 book 三日兩夜啦，你夠鐘你就揸翻 走啦，因為而家都個收費都幾金嘅，知道係啦。琴日 Didi 都提過大家啦， 遲啲就會唔會經常檢討的，我覺得這個是會經常檢討 的，定時檢討 是對的。如果你發覺好像收費都還是令到車繼續留在這裡，預時泊車， 有方法應對的，相信之後 沒錯啦，之後可能又會再加， 是的， 累進制這樣搞下去，是的，這樣 你知道的，沒錯， 是的，我聽到都害怕， 是的， 我那些貧 窮真的限制了我想像我不敢想了。 那不如什麼啦，不如搭車算了，即譬如 我又要去那裡的，咁我 又唔知留到几时，如果可能开 O T 嘅同事们，咁即系冇理由等架车喺度，即系罚钱噶嘛，不如搭公共交通工具。 系啊，咁其实都仲有好多口岸啦，香园围嘅其实都近，我觉得都近罗湖嗰边噶。 系， 即 系 就算你喺 东面， 系啦，都喺深圳过嚟嘅话咧，咁其实香园围咁，当然你可以车就方便啲啦。但如果你喂时间夹唔啱，咁你咪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咯。 系啊，其实搭东铁啊，或者搭巴士啊，其实都唔错。 都好方便，即係過關嘅口岸而家都好多， 好多啦，都通曬關啦。講真， 係 啊，係啊。不過講起貧窮限制想像，最近真係有爭嘢，真係限制咗我想像。 哦，係啊， 係啊，頭個車牌幾千萬喎。 哦，係 喎、 啊， 我咧唔敢想像喎、啊。 嗰、那個 R。 哦，原來唔係最勁啊，原來 W 先係 最勁，W 先 最 勁 ，Win 有 Win 嘅意思。係 啦， 係啦。咁 R 就上次我哋做節目嘅時候，都我都喺度估啊，係咪係咪計 Rich 咧？ 定系即系做人唔使做可以 out 咧？ 系噃， 系啦，但系真系唔知啊，我唔识理解有钱人嘅心理啦， 系 啦。不过讲翻，如果真系想自定车牌嘅朋友仔咧，其实都唔一定要咁贵嘅。 系 咁讲翻啲简单嘅流程俾大家听。咁运输署咧，每一年一月、五月同九月咧，系会开放申请自定车牌嘅。 嗯， 咁申请人系可以预先提交申请咁样。咁申請人可以先上香港政府網站一站通啦，可以 check 翻嗰個自定車牌有人用咗未先嘅。咁、譬如話有啲唔合乎指定車輛登記號碼申請須知寫都明嘅規定，即係簡單啲嚟講啦，譬如話超過八個字元英文字母數目字空格加埋啦，或者你嘅車牌用咗 I O 或者 Q 呢啲英文字母去組成啦，其實就唔得嘅。或者是你自己自定的車牌想用 AM 字頭啊、或者是其他公家車輛的、字頭、都不可以的，那那個系統就會停了你的。那你自己 check 了啦，如果沒事、譬如說我想申請的車牌要阿姑、沒事，那我們就可以、在到時呢就可以遞交網上申請。 四個英文字母 ARGU。GU 冇錯，都冇事。雖然有個 R 字，不過應該都冇人冇事嘅，應該好平嘅啫。 可能真係有人已經用咗阿姑都唔出奇。 我琴日 check 咗冇喎。 係咩？ 係啊。我琴日諗住即係做下資料搜集，啊真係冇。 真係冇。 係啦。 我自己咧都有試過揾我自己嘅英文名啦，同埋揾我自己心愛嘅愛犬嘅名咧。都有啊。 有啊。 係啊，都有啊。 咁慘。 我仲要喺街嗰度見過。 真係見過。 係啊。 咁我冇辦法啦，或者你可以 咁就同佢講拜拜， 或者你燒包咁樣咯，你 係啦，係用燒包， 係啦，咁你可以用網上申請嘅而家，咁只要你係香港居民嘅話，只要年滿十八歲，有香港身份證，亦都準備咗咧，你啟用咗數碼簽署功能嘅自方便帳户咧，你就可以網上填表噶啦。 哦，即係我已經可以網上填表 啦 喎。 嗱，自方便有兩款嘅，一個咧你一定要開咗數碼簽署功能咧，你先至可以喺網上面填表嘅。有一隻咧就咁開通冇去郵局搞嗰只咧，就做唔到嘅。 哦，咁大家留意啦嚇。咁有冇話過收費嗰啲？你呢度有冇資料啊？ 有嘅。咁咧會如果多即係太多人。 申請咧，就會安排抽籤。咁如果咧中籤嘅話咧，運輸署係會 check 咗你嘅車牌係唔係符合頭先所講嘅基本規定，然後就會通知你咧，就俾5000元嘅按金。 按金 呢你都可以网上俾嘅，包括係可以用信用卡呢或者係缴乜零嗰个平台。 係。 咁呢然后呢俾咗钱之后呢运输处处长呢再会审批你嘅车牌嘅。睇下符唔符合道路交通车辆登记及领牌规则第 12F 嘅规定。 哇咁即係 AI scan 一次。 係啦。 跟住个 staff 再 scan 一次。 再 處長再睇多一次， 處長睇啲咩咧？處長睇嘅嘢就唔係咁簡單啦，就睇下你嘅車牌有冇啲令人反感、品味低俗或不雅嘅字，即係譬如話，如果佢覺得阿姑呢個字品味低俗， 品味低俗嘅你啊， 咁就會 ban 咗嘅，或者有三合會名銜或者術語啦，對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安全造成危險，即係譬如話佢見到阿姑，佢覺得好危險， 係危險啊， 又會 ban 嘅，冇錯。或者會造成一啲執法困難，譬如話你 WVWVW 咁樣，佢都會有機會 ban 咗你嘅。另外亦都，如果佢相信你嘅登記號碼嗰架車咧，係會令人覺得佢係屬於政府機構嘅，咁佢都會 ban 咗你。 即係例如 AM 車牌咁樣， 係啦係啦， 你啊中到好類似啦， 係啦 舉例啦，咁佢都會我唔批你 啦， 係 啦 係 啦，冇錯。咁如果處長批准咧，佢就會通知申請人關於拍賣會嘅事宜，即係為边度搞啊？几时搞啊？等等嘅， 即系我已经俾咗5000元啦， 系啦， 跟住咧经过审批都通咗啦， 系啦， 然后就会收到通知， 系啦， 跟住就话到，哎，有个拍卖会啦， 系啦系啦，睇下你可唔可以拍卖翻自己嘅车牌嘅， 系啦，即系例如阿姑，都系攞翻阿姑嚟讲， 系啦， 阿姑原来可以喺部拍卖会嗰度出现咯， 我终于有嘢喺拍卖会出现啦， 就系拍卖咩啊？拍卖阿姑， 系冇错。我谂都系底价5000成交噶啦，嗰啲就 你好难讲噶， 可能5000万啊， 可能5000万咧，唔好咁睇小自己， 我真系唔敢想象。 阿姑都几有趣，即系自己自定车牌咧， 通常都系讲自己名啊，或者同自己有关嘅嘢啦， 都有嘅， 系啦， 公司，我觉得呢个都有趣嘅，即系一嚟可以增加收入啦，政府 系啦， 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我谂全世界唔系好多地方有呢一种咁嘅措施， 系咯，好似眼见邻近啲地區或者國家都冇啲咁有趣嘅， 幾得意啊！即係人哋外國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我做乜啲 so funny 咁樣 ？Why？ 咁我哋就可以養下俾其他 係啊，有趣㗎！即係我哋成日好羨慕人哋車牌點解咁得意啊！其實我哋自己自定車牌好多 都 好有創意啊！ 自定下 Mr. Bean 嗰個車牌都 可能又有咯 ，Mr. Bean 嗰個唔係佢自己嗰架車仔嗰 個，係啊係啊係啊，自己嘅車仔。系啊，咁啊帮自己心爱嘅外区， 冇错。 系啦，咁啊加一个有趣嘅 名 字。不过最少都要5000元啊。 系啊， 系个按金唔会攞翻噶嘛。 呢个唔清楚啦。 应该唔会啦。 我未去过嘛。 系啦，我都未去过啊。 系啊， 你即管试下阿姑。 冇钱啊。 讲呢啲啊。好，唔该晒阿姑，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Happy Friday 啊吓，点啊？你有冇兴趣谂住整翻个 RO 啊？又 唔好啦，要整晨早整咗，而家唔整啊，费事。唔系，同埋喺街我见过一个，差唔多类似 RO 啊， 所以类似咯，费事讲人哋嘅车牌出嚟。咁啊，既人哋叫做捷足先登咁啊，无谓啦。咁啊，同埋用翻啲平实车牌都好啊，唔好成日。俾人喺条街 度 啊！你啊去咗尖沙咀喎、啊，咁样嗰啲咧，好怕啊！有阵时都系啊，有啲 friend 都系咁噶，我估小白都系咁啦，有啲驾驶人士都系大家都系 friend 嚟嘅，跟住就哦，我影低你先，我做咩啊？嚟只劫尾食车仔面啊，咁样嗰啲咧， 系啊系啊系啊，啊 啊我好怕，好怕啲行踪俾人哋知道晒，系啊，所以用啲低调嘅车牌就好啦，揸啲低调嘅车。用啲低調嘅車牌，咁啊最開心啦！ 做個低調嘅人啊， 係啊，係低調啲，我覺得現今世代好啦。嗱，講多幾個天氣先，今日天晴啊，幾好嘅。咁啊，比過往嗰兩日啦，陰陰天咧，舒服好多啊。咁啊，民暑好似禮拜六日啊，氣温方面就回暖啦。咁如果暖少少咧，都係大家做運動嘅好時機嚟嘅。咁啊，係時候 plan 下星期六日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啊？有啲咩運動可以做啊？跑下步定踩下單車，唔知啱唔啱心機旁邊人哋咧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好嘛？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早上7:17嘅時間啦嚇，咁啊天氣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清涼，日間係乾燥嘅，最高嘅氣温大概21度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偏東風，早上離岸間中吹強風嘅。 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咁下周初至到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早上清凉啊，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系星期六、星期日咧，哇，星期日都气温去到18至26度，咁啊都系相当温暖啊吓。咁啊而且都相对湿度咧就正常啦，可能好似今日咁样啊。咁如果你当日咧参加咗一啲嘅户外嘅山系比赛，可能要注意一下补水方面。早上的7:18，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啊，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佳哥喺咪度？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呢排咧最大其中一个节日咧，当然就系观音借富，咁啊佳哥都应该涉猎咗啦。咁啊有啲咩关于观音借富嘅民间风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观音借富啊，过去嗰几十年啊，哇，简直系香港咧即系庙宇界嘅。即係咩救星啊！ 盛事添啊！ 盛事啊！點解呢？因為咧，觀音借富咧對香港啲廟宇運作咧好緊要啊！我知道啊，好多廟宇咧，一年嘅經費咧，全靠個觀音借富。 哇！竟然係咁樣啊！ 係啊！ 哦、 一日嘅香油錢，哇！可以即係支撐起成間廟，差唔多成年嘅運作啊！ 哇！ 可能有啲誇張，但呢個亦都係一個實情嚟嘅。 系 好犀利， 真系命脉嚟嘅。其实呢一个节日对于好多庙宇嚟讲， 系啊，从中你可以知道咧，即系佢有受欢迎程度。 嗯， 系啊。 咁啊，一年就一次噶系嘛？观音借富， 正月廿六，正月咁啊。而家通常嚟讲啊，正月即系前一晚，子时开始， 系 就已经开始啲人排队就去借富啦。 系 一路通宵啦。咁啊，通宵咁啊，第二日正日咁啊，一路去到晏昼就五六点做，都有人做嘅。 系 有啲庙都唔闩门嘅。 系 去到大约五六点到先至闩门咯。 哦，我都有听我哋交通组嘅同事讲咧，就话到哇，周围都系会因为观音借富啦，咁啊封路啊，或者有啲街咧就唔俾车转入去啊，咁啊一封咧，哇都真系封成日几嘅、哦。 是啊是啊，所以因为多人排队嘛。 是啊是啊。 咁冇计啦，咁样有几间特别热情嘅观音庙啊，咁即係啲人气劲嘅，咁就犀利啲啦，咁样。 是咁、啊、有冇话呢其实观音借富嗰个嘅步骤方面啊有啲咩我哋可以注意一下嘅呢？ 哦，我一般借富呢其实好简单啫、啊、即係买啲香油，买啲香啊，咁样去拜神之后啦，咁跟住喺个库房里面抽个抽签咁样，咁拎啲礼物返屋企，咁係咁样啫嘛，真係好简单。 咁但係点解会形成一个习俗呢？就係大家对于呢一个节日特别睇好嘅，又特别呢就係愿意抌钱落去成为一个攞香油重要嘅一天呢？ 观音借富咧，讲真的，应该就是广东人发明。 哦，竟然系， 系仲系我哋附近嘅，应该系南潘顺一带啊，珠三角嘅人发明嘅。系啦，咁啊发明咗之后咧，大受欢迎咁样。咁于是乎咧，就成为咧我哋广东人嘅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一个民族活动啦。 系啦， 咁你去到其他地方冇嘅，唔兴嘅。系啊，我嗰时做电视台嘅时候。試過有一次咧，就做一個觀音嘅特輯，咁特登咧上去呢一個普陀山，咁啊，普陀山係即係中國嗰所謂嘅四大道場，觀音菩薩嘅道場嚟噶嘛，咁於是乎就特登上去，睇下有冇觀音借富嘅傳統啦，咁問個和尚，個和尚先喺度笑，話咩嚟噶？ 聽都未聽過啊！ 聽都未聽過，唔知咩回事 啊！咁啊，所以都係叫做珠三角嘅大啊！ 係啊，所以其實咧，我哋香港啊，即係我哋廣東人嘅民間嘅風俗 啊，相當有趣。 係啦，咁可能係因為點解咧？有啲人研究過嘅，點解有觀音借富咧咁樣？其實可能嚟自一啲嗰度叫做生菜會啊。 生菜会啊， 系啦、啊，生菜系水期生菜啊嘛， 系啊， 咁咧就南潘顺啲地方咧乡下咧就有个传统嘅，就系喺正月咧就有个叫生菜会，咁咧就攞个意头啦，咁啊叫发财啊咁样，咁嘅意思啊，所以叫生菜会啫嘛。 哦，咁以前呢个生菜会都系正月廿六咁样做噶？ 佢又喺呢段日子啦，唔一定系嘅咁样嘅，系啦咁样啦，咁大家可能喺度拜下神啊，攞个意头咁样嘅。 嘅，慢慢慢慢發展咧，就成為咗觀音借庫裏邊咧其中一個重要嘅一個項目咯。所以咧而家就唔好流行啦。 嗯。 早十幾年前咧，有啲觀音廟仍然都會做嘅，就係咧你去完借庫咧，佢咪有一包禮物噶嘛。嗰包禮物裏邊咧有棵生菜嘅。 哦， 有棵生菜嘅， 有玄机嘅，原来就系个历史嘅典故由来嘅。 系啊，系啊，有啲咁样嘅，系咯。 咁啊，除咗生菜之外啦，咁就冇其他特别嘢都会俾大家噶啦。 嗰包嘢里边咧，嗱，即系有啲重磅啲礼物噶啦。 吓、 啊，以前咧有生菜里边咧就有个有碗有个碗嘅。 吓、啊，碗啊。 跟住有双筷子嘅。 系。 即系代表有衣食。 有衣食。 有衣食。咁啊，咁仲有啲嘢啦。不過而家因為真係麻煩啊，又收嗰啲生菜又收到粒啦。咁、所以咧就後來咧就越嚟越少啦。越少咧就變咗咧就係一支發財花啫嘛，算數啦。 嚇、啊、哦！ 咁啊，我而家咧好多廟都係噶，你開完庫之後咧，咁啊會有一支發財花俾你噶嘛。 嗯。 啊，嗰啲發財花咧翻到去咧咁啊叫你插喺嗰個神台又得，插喺一個旺位又得咁樣。咁或者鋪頭又插喺嗰個收錢個位嗰度咯咁樣。 嗯，明白明白。 又叫招財啊咁樣咯。 係。 咁嘅意思。 係。咁如果你話借庫嘅話，係咪香港所有觀音嘅廟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㗎？ 嗱，呢個咁受歡迎嘅好多觀音廟，基本上都會，除非佢真係冇乜人嘅啫。 嗯， 即係譬如新界有啲廟係啲村自己嘅監廟嚟嘅，咁啊，梗係佢就未必會做啦。但係有啲四方嘅，做四方客嘅，實做啦，點會唔做啫？啲人有需要啊嘛，就算唔係觀音廟都做。 哇，唔系观音庙都做啊？ 都做，点解？ 咁点啊？如果入边系大圣爷咁点啊？大圣借库啊？ 但系里边佢有陪神噶嘛？有其他神，又可以供奉观音噶嘛？ 系。 呢间庙里边，就算佢唔系主神嘅观音，佢里边有拜观音嘅或者安观音嘅，都会做。系啦，譬如好简单啦，大埔旧墟，嗰间天后庙啊， 系 天后庙就拜天后嘅啫， 系啊， 佢侧边有坐观音啊嘛， 哦， 佢都会开库。 哦， 即系呢个举例咧，系咁样 咯。哦，都几特别喎。咁有冇话香港边两个嘅观音庙系特别系最多人嘅？ 嗱、啊，第一间咁啊，即系排第一位嘅，梗系红磡嗰间啦。 系啊，系啊， 红磡啦。第二间都难讲。譬如话铜锣大坑间水月宫都好犀利噶。大坑间水月宫啊，咁啊太平山街嗰间观音堂都好犀利噶。 系 啦，好啦，咁而且呢间观音堂，即系太平山街嗰间观音堂咧，更加有个讲法咧，就话系佢哋嘅祖先创嘅，即系呢个观音开库啊，喺香港啊，喺香港。 即系头先阿佳哥你话，即系食生菜嗰班人啊？ 吓， 就系食生菜嗰班人啊？ 佢哋喺乡下做，乡下个个都食生菜噶啦，系啊，个个都系做噶嘛。可能佢就谂起呢样嘢咁啊，我哋即系将佢发展成为一个风俗咁样咯。 系，咁就冇分咧，系客家人啦、潮州人定系点噶啦？呢个节日 嗱，潮州嘅系广东嘅东部咧，嗰边就唔系唔流行嘅。头先我讲过都系南番顺，即系话珠江一带嘅地方。咁啊流行，即系流开始由呢度开始流行起噶嘛。 嗯， 系啊系啊。 系嗱，咁佢入边咧就有一个譬如碗啦、筷子啦，或者有生菜啦。咁、如果你话观音借库个仪式完咗之后，会唔会话大家又聚埋一齐？又食嘢啊，跟住又有一餐啊， 生菜會就有嘅。以前嘅睇翻啲資料咧，南方上嗰啲生菜會就會有嘅。但今時今日借庫咧，借完就走嘅閃啦。 但真係食生菜嘅，以前啲生菜會 拜完神咁，每樖生菜唔都掉佢啊。 譬如燒豬肉啊，咁嗰啲會唔會㗎？ 會㗎，拜神會有㗎咧，未必有燒豬肉。 啊， 係啦。未必有少少肉，因為可能嗰啲人都係嗰日食齋嘅，咁啊唔會有嘅。 哦，咁、一個民間嘅風俗啦，咁啊有借有還喎，係咪呢個？ 呢樣嘢就緊要啦。 嚇、 啊，有借有還，上等之人。 上等人啦，係啊。 係啦，咁啊借急年頭借貨，年尾就要還貨。 係。 咁還貨嘅時候咧，一般嚟講就係買一即係一棟棟嗰啲壽金啊。 嚇！ 一棟棟嘅壽金咁樣咧就還咯。 嗯。 咁樣啦，咁啊因為。讲真都几咩嘅，烧得犀利嘅，所以而家好多庙咧都唔你要还嘅时候咧都唔俾你现场烧噶啦，都要你即系挤喺度咁，由个庙方帮你 集體處理咁樣咯。 哦，咁亦都唔會話嗰個生菜又要俾個第二棵佢，唔使噶啦。 冇啦，食完還富上上咗生菜啊，仲 食完咁又俾個棵新嘅佢，可能寓意佢都要發財嘛。 還咗唔使噶啦。 係，咁大家記住啦。 還咗就唔使生菜，到時已經借錢再俾你啦，咁樣啦。 不過相當有趣啊！咁原來即係阿介哥走訪內地嗰啲廟宇嘅時候，佢哋都冇聽過呢個觀音借富。 誒唔興㗎，係啊，精神佛教冇呢回事嘅，係即係民間嘅信仰先係有嘅，民間信觀音嘅先有嘅啫。 係啊，咁所以啲風俗習慣都相當有趣啊！咁希望大家體會咗之後啦，咁啊叫有借有還上燈人啦。嗱，咁啊尋日就叫借富啦。咁我話其實去到幾時？例如正月過咗，咁仲有冇得去到補借咁樣㗎？你知唔知啊？ 冇噶咯， 冇噶啦， 庫房過咗嗰晚就收噶咯。咁啊，但係咧就有啲發展好笑嘅，就以前借庫啊，借一個庫嘅啫。但係咧後來咧就有啲廟咧就諗咗條橋出嚟嘅，就整夠兩個庫。咁你抽嘅時候抽兩個庫，咩係啦？點解抽兩個庫房咧？一個叫正財嘅庫。 哦，依個偏財， 冇錯啦，一個橫財， 咁啊係啊，橫財，哎呀，你個字好啲， 啊，咁啊大家開心咯呢啲嚇。 哦，咁有冇啲信眾啦？佢哋係專係去揾嗰個橫財，就正財嗰個就唔理嘅咁樣。 點會咁笨㗎？兩樣都發要發加發兩樣啦。 啱啱，你講得啱啊！咁啊，相當有趣。啲民間風俗，大家多啲研究一下咧，咁啊可以對自己嘅傳統民族啊嘅文化咧又認知多啲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 拜拜。 OK， 拜拜。 公共廣播95年，聽見香港，聯繫你我。 我係陳家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我亦都是一个肠胃科的教授。香港电台是陪伴我成长的好伙伴。由70-80年代开始的节目，例如《黄金的旋律》、《青春交响曲》，以至后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陪伴我度过很多个不眠不休的晚上。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 联系 香港。 时间嚟到早上嘅7:29啦，咁啊，出边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嘅早上嚟嘅，咁啊，听新闻简报先，7:30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00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仔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凌晨大约1点，43岁的外籍男子驾驶电单车沿黄竹坑道往香港仔方向行驶，驶至近香港仔警署的时候失控翻侧，事主头部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港岛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系调查案件。特区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会议，回应委员会对香港人权状况的关注。代表团说，香港国安法清楚定明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亦都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相关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但是有关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都定明，可以在有必要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情况之下，限制部分有关权利和自由。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没有向行政长官授予额外权力，只是澄清有关条款可以适用于处理海外律师的争议，证明书制度不单止有坚实法律基础，亦都合情合理，绝对无损香港法院受基本法保障的独立审判权。 中国救援队和特区救援队结束在土耳其的救援任务，乘坐国航包机返回北京。中国救援队当地星期四中午在重灾区哈塔伊省的营地撤离，离开前将食品、饮用水、部分帐篷等生活物资和全部医疗物资留给灾民。特区救援队亦都将食物、食水、毛毡和保暖用品等分发给灾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消防处处长杨恩健今朝出发前往北京，出席迎接中国救援队和特区救援队回国的仪式，并且会联同特区救援队返港，预计夜晚抵港，到时特区政府亦都会在机场举行迎接仪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土耳其发生强烈地震十日之后，到访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并且同土耳其外交部长恰姆什奥卢举行会谈，并且一起见记者。斯托尔滕贝格在提到土耳其地震一事的时候说，北约在土耳其需要的时候和土耳其站在一起。他又提到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问题，敦促土耳其不要阻挠两国加入北约，强调两国要尽快得到批准。恰姆什奥卢说，土耳其可以将芬兰加入北约的进程和瑞典分开评估，重申土耳其对芬兰加入北约不持反对意见，但是瑞典必须要照顾土耳其的关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朝早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沙田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围村，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但系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香园围口岸的停车场现时只是接受已经预约的车辆停泊，大家都要留意。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回港岛方向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是车多繁忙，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龙尾就在彩云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是挤塞，龙尾在泥围。还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猛公屋。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醒啲，醒啲，醒啲 ，D for DS， 提提你，醒啲吧， 醒啲吧。 佢系资深英文科老师 Kelvin 新。怎样操练历届试题才可以更有效率地预备英文科考试呢？ 其实你做一年的 post 都有很多 set 在这里。 咁你可能係練習，可能嗰十分鐘點 prepare 同埋點樣抽啲 material 出嚟啊，等等，咁其實都已經能夠令到自己好熟習呢個考試形式啦。如果咧用兩年嘅 past paper 啦，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嘅題型你都記得到。好多時候我問下 reasons 啊、優點啊、缺點啊、suggestions 啊，再唔係可能啱啊。如果要 design 個 brochure 個 layout 會係點樣啊？呢一類咧，咁其實都會不斷翻插，不斷重複嘅，咁所以建議咧，譬如用兩年嘅 passive 啦，掃一次啦，咁其實呢個對你掌握題型嘅趨勢都好有幫助。 做好準備，順順利利， 醒啲吧！ 香港電台文教節目《奮發時刻》DSE 團隊製作。 根據法例，經各個出入境管制站抵港嘅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嘅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喺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在月黑风高杀人夜，剑客为民除害，不用用剑的。导演，剑客不用剑用什么？这么反驳，我不识演的。 喂，我怎知道剧本咁写我都唔识噶。 想知道武侠小说大侠点解一定要用剑，就要听住今个星期日晚8:30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啦，导演。 啊，咁麻烦噶，阿姨，帮我揾个唔使用剑嘅临时演员嚟。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小白今日睇咩好啊？ 先讲讲咧，就系新鲜滚热辣嘅欧霸啦。咁啊，巴塞同曼联嘅比赛，咁啊最后咧都系2-2和局收场嘅。咁啊见到其实开赛嘅时候啦，咁啊巴塞都可以有少少话就系占尽上风嘅。咁其实好合理啊。咁啊你又主场又胜。 头先小白你一讲咧，你话欧霸咧，你都窒一窒口，因为正常咧。 是讲 欧联， 同埋呢两队波咧，应该喺欧联 嗰度出现啊嘛，系咪先？咁不过唔紧要，曼联咧越踢越好啦。咁啊，真系喺露营球场啊，咁啊，半场又和波啦，最后2-2和波啦，咁啊真系顶得住咯。如果 come back 翻奥脱福， 即系开头嘅时候第一球咧，你见巴塞入咗波啦，跟住曼联咧系连追两球啊。咁嗰两球，当然你话第二球又有啲幸运成分又点样啦。咁但系即系追到就系追到，你见到成班波咧，其实都有啲魔性喺度啊。咁呢个都系好值得赞赏嘅。咁啊见到阿费格逊亦都喺 在场嗰度咧就支持住呢队波啦。咁其实佢赢到曼联赢到2-1嘅时候咧，咁啊巴塞咧咁啊都几好。你見到其實佢啲隊員咧，即係成個重心都向咗前面之後咧，啲波咧其實可以射嘅，都射嘅，咁但係又有中柱啦。不過追翻嗰球咧，其實都好厲害，特別要讚阿列雲道夫斯基啊，因為佢嗰一球咧。佢特登咧就我唔知係特登定係佢都唔小心啊漏咗，咁外面嗰波斬入嚟咧，佢漏咗嘅時候咧，可能門將都阿迪基亞都冇遺意， 直入嗰球波，所以都有少少 少少幸運元素啦。咁 係啦，不過嗰球波本身個速度係好快嘅，係啊。咁呢球可能睇下巴塞到底係幸運啦，定係點樣啦？啊，呢個唔知啦。 係咁啊，歐霸就繼續跟進啦。咁啊，今個禮拜都有好多唔同嘅波啦。不過要講今個禮拜體育嘅大事回顧，應該要講嗰場咧，阿仙奴啊對曼城嘅比賽啦。咁啊，曼城上榜首啦，咁樣咁啊，作客咧3-1咧就打敗咗呢個阿仙奴啦。咁啊，排名對。咁當然咧，焦點所在就係兩大領隊啦，哥迪奧拿啦，同埋咧阿迪達啦嘅師徒對決啦。咁啊，又係老師贏咗啦，即係師傅贏咗啦。咁啊，徒弟阿迪達咧，咁啊，真係難搞少少啦。咁不過有啲球評都出嚟咧，話阿仙奴踢少一場咧，都仲有啲優勢嘅。 而家阿仙奴都仲係踢緊22場啊，曼城係踢23場 嘅。係咁啊，即係連曼城嘅領隊哥迪奧拿咧，賽後都表示咧唔敢鬆懈啦。始終咧，阿仙奴踢少一場嘅，所以咧佢哋仍然覺得榜首呢個咧未攞穩嘅咁樣，幾個星期之前咧，佢哋仲係落後緊8分同9分， 真係追下追下又追到啦。 不過嚟緊嘅賽事，阿仙奴都係硬仗連場啦，咁所以就即係我都覺得唔可以太寄予厚望字啊。即係每一年咧都到呢個黑暗2月咧，就係咁噶啦，阿仙奴。 明 嘅，即係舊時話揭冬之後啊。系啊，就真系爭少少啦。咁啊，小白同你講下呢一個啊，咁啊J League 開羅啦嚇。咁啊，今晚6:00啦，係啦，六川崎前鋒就對呢個橫濱水手啊，就係之前嘅冠軍啦，同埋亞軍嘅 亮點比賽。 係啊， 咁啊，到底佢哋即係叫休息完之後，再次喺呢一個嘅錄音場上較勁嘅時候咧，第一場咧即係焦點啊，仲要係戲碼， 係 即係所以大家個方向啊都放得幾好。咁啊，暫時嚟講咧。咁啊，川崎前鋒咁，當然大家都好希望睇到佢嗰個功力咧，喺今次橫濱上面可唔可以攞到分啊？ 哦，原來橫濱水手好多名主力離隊，我呢個我都係唔知道喎。哦，睇翻先，其實好似電視台冇得播咯，已經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哦。 啊，唯有 係喎，電視台冇得播咯，已經，因為佢 自己睇翻啲報道啦。 因為我有咩噶嘛，我係用户嚟噶嘛。 明嘅明嘅 啊，俾咗錢呢個月已經冇得睇，不過唔緊要啦，寬送佢啦，當咁啊。好似播到5月30日嘅，正常就呢啲收費頻道。不過依家就可能來季 J 啲都冇續啦，因為佢哋一季一季攞噶嘛。反而可能之前攞定嗰啲即係英冠啦，即係講緊即係即將拜拜嗰個電視台啦，咁即係英冠啊，或者佢有啲俄羅斯超級聯賽，可能就仲有得再播多幾夜嘅，播到5月尾啦。估計係咁啦，咁大家睇翻電視台嗰度就會知道更加多啦。咁你話喂香港波有咩睇啊？咁啊，當然禮拜六咧就係呢個咧冠中南區就對李敏，咁啊禮拜日咧就進鋒對和富大埔，咁都喺啲視像平台嗰度睇得到嘅。不過咧小白可以同你講下呢個嚟緊咧國家隊咧就會喺呢個荃灣啊嗰度打波啦。咁樣，哇！啲飛咧一日之內已經賣曬， 好正常啊，好正常。 不過國家隊對嘅對手咧，大家其實唔識嘅，即係齋係支持國家隊。 其實咁已經好足夠啦。國家隊嚟打波，然後啲飛就好快脆咧就賣曬，然後大家就入場就支持國家隊，呢個先至係做到主場啊嘛。 係不過我一定要講，如果啲戲碼係連啲對手咧。都是我哋認識嘅多啲啊， 咁啊 唔 會係 有 啲 升級嘅陣容啦，咁啊再好睇啲咯。咁我今次睇呢兩場比賽，即係真係唔算係硬仗嚟嘅。咁啊，國家隊應該可以輕取添啊，直情，因為都有啲前 NBA 嘅球員，即係喺國家隊方面，譬如周琦啊嗰啲會嚟香港獻技啦。咁啊，我哋做球迷就話佢哋獻技啫，但係調翻轉頭，人哋啊真係努力打呢個國際賽世界盃， 佢哋都唔敢鬆懈啊。即係雖然話就話都應該係實成冇黐牙嘅，咁但係大意咧永遠都。都是任何一场比赛上面最大的敌人咯。 不过都讲下咧，香港嘅篮球队啊，咁啊，香港篮球队咧就亚洲杯咧次轮预赛咧名单就出炉啦。咁啊，即系将会咧喺2月嘅下旬啦，到蒙古啊出战3场嘅亚洲杯嘅外围赛嘅次轮嘅预赛。咁啊， FIBA 啦，即係國際籃協啦，同埋香港籃總咧都有啊，有啲熟悉嘅港將咧，或者有啲外流嘅球員咧，都翻翻嚟幫香港隊作賽咁樣，咁都幾好嘅。咁啊，希望咧即係幫到香港隊又攞個好啲嘅成績啦。咁啊，即係籃球嘅世界咧，上個禮拜立邦詹士啊就攞咗呢個得分王啦。咁不過咧湖人咧都唔係場場打好波啊，不過最近呢場就打翻好少少嘅。咁啊，詹士啦、安東尼、戴維斯啦，即係 AD 啦，咁啊，同埋咧羅素咧三人啊轟入咗70分啊，以120咧比102大勝啊！呢個咧之前啊嘅唐我隊啦，咁啊唐我隊呢個技安啦 ，Sion Williams 咧就未能夠出場啊，成日都受傷啊，咁有啲球評家咧成日都喺度講啊，話有啲 NBA 嘅球員咧。如何勁如何勁咧？但最後咧輸咗俾兩個字啊，即係傷患啊！ 哎呀， 係啊，有陣時你傷患難搞， 咁樣啊， 係嘛？ 係啊，咁啊傷患真係冇辦法啦。咁一個你啊諗住搏命，點知真係搏果籠嘅時候咧，或者都冇留意到身體個情況，有陣時響起咗警號咧，一唔去即刻處理嘅話咧，咁嗰個真係棘手啊！ 不過做 NBA 嘅球員咧，有陣時周身傷嘅，即係已故嘅球星高比拜仁，我成日都話啦，佢能夠受傷嘅地方都受過傷噶嘛， 係啊， 身體多達30多处嘅伤患啊，有啲仲要系好难好得翻，咩阿基里 斯 筋 腱 嗰嚿嘢啦。总之嗰嚿嘢一伤咗咧就好麻烦。如果你系足球员又好，篮球员又好咧，譬如你伤韧带啊，头先讲嗰个筋腱啊，同埋咧半月板嗰啲咧，真系要用好多。 其实睇大帝只脚都系啦，都系长期有伤患。佢除一除鞋嘅话咧，我又睇佢啲度桥咧，咁哇，佢啲脚趾咧。好多都變形嘅，因為冇辦法，你日練夜練，你又要嗰個速度，又嗰個力量，佢哋咁大型嘅身軀啊，你做平衡，你落地嘅時候咧，嗰陣時啲腳趾做平衡，你會點會唔辛苦啊？ 啲身體強度真係唔同，所以咧用佢哋嚟做一啲借鑑咧，有陣時自己打波之前咧都做好多熱身。 要啊！ 我驚我一傷咧，有兩年冇得打波咧。嗱，平時有得打咧。你就叫做輕輕鬆鬆啦，依牙鬆降，仲可以揀波打啦，係咪先？但係咧 ，once 你一受傷咧，其實咧你就會覺得，唉，原來打波係咁快樂㗎，係 原來同隊友射波係咁快樂，即係等於小華你嗰陣時都叫做喺山系系列啊，又跑下山咁樣，但係曾經有半年定三個月咧，你咪要養傷嘅，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你都會。觉得唉，几时先好翻咧？ 系啊， 几时先好咧？但系明明之前啊，可能个个礼拜六日你都会去玩，但系即系行山啊、跑山啊、参加比赛，但系嗰阵时唔识得珍惜啊。可能 嗰阵时都有珍惜噶， 有珍惜嘅， 梗系有啦， 有珍惜嘅。但系如果受完伤之后，有冇更珍惜咧？吓， 梗系有啦。呢个上完即系譬如伤过之后咧，会识多咗一样嘢，就除咗珍惜之外咧，就系识多咗点样去到护理自己嘅身体，同埋令到自己嘅身体更加襟啊。 系 呢样嘢好。如果你长玩长有嘛，你中意嘅你梗系继续玩落去啦。 真系好似小白话斋啊，点样做一啲襟玩啲嘅动作啊，襟玩啲嘅人都系重要啊吓。 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起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世也给我。即使爸妈教我谦虚些，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害羞的我，求第一欣赏你，安心依靠我，变更好的我。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For you, oh yeah, yeah, yeah. Never needed the cameras, never needed the praise. Only thing that I wanted was when you calling my name. Never needed this money, okay, maybe a little, just so you can look fly. But you make it look so simple. Long as I got you with me, I don't need to stress. Don't need no accolade to tell the world that I'm blessed. Cause baby, you're the best. Come take me as your trophy. Show me off to your friends and look at me when you're lonely. And if this cold world's cold for you to take a breath, and if this pain's out of your heart weighing on your chest, I'll take this coat off me and wrap it around your dress. Cause who am I, baby, you know. 那个最爱你，请不过世一跟我，即使爆骂教我谦虚，这不会错，爱你非要第一不可。Oh yeah， 我爱你爱到高手全都输给我，走好自己有我，走好归宿有我，平时开锁。细了，请颁个雨一给我，因天公偏爱我，找一粒星照我，赐我一世幸福花火。个个也爱你，可惜谁都输给我。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MC 张天赋嘅世一啊，咁啊同阿钟哥咧，同埋啊同小白咧讲下呢个题目啊， 点啊？ 同我同钟哥嘅久远一啲，不过咧我都想问下你当年系点样？嗱，话说系咁样嘅，内地媒体嘅报道啦，江苏咧一间小学咧为咗保障学生嘅睡眠时间啊，惊啲僆仔啦唔够瞓啦，咁啊启动咗呢个九点熔断功课机制，即系如果九点之后咧。你唔使做功课， 哇！咁好辛苦、啊， 系咪啊？ 系啊，嗱，有第一个 angle 已经出咗嚟，点解辛苦呢？你有阵时你放学，我当你而家全日制放学，翻到屋企你食下饭啊，追下功课，咁你有阵时你第日如果仲有啲测验默书嘅话咧，你九点钟其实小朋友瞓唔到，但如果你有熔断机制嘅九点钟要即刻瞓嘅话咧，我谂喺嗰几个钟头入边咧，你。家長要 shift 啦，一係你叫佢九點鐘之後先至食飯咯。如果唔係你做唔曬啲功課， 咁啊，咁佢個原意唔係咁。 個原意梗係唔係咁，通常原意唔係咁嘅，但係永遠都係大家想做到有個目的，因為有個熔斷機制喺度嘅話，你做唔到，你唯有就反道行其 你知唔知點解個熔斷機制？個熔斷機制就係個學校同你講九點之後咧，其實你做唔曬功課，我唔使你做啊。即係佢個原意係咁喎。 但係做唔曬咧，即係有兩個意思嘅。一咧就太多做唔曬啦。二可能佢學生手腳慢做唔曬。 又或者佢真係唔識咧。 係啦，咁究竟係邊一樣咧？即係唔可以用一條時間線去劃分㗎嘛？咁揾個原因先得。 其實呢個都係內地依家推行緊嘅。咁啊，內地啊，好多間學校啦，咁啊設置呢個功課熔斷機制啊，以響應呢個雙減政策啊。咁即係令到大家即係減少功課量啦，即係減少操練等等啦咁樣。不過我記得舊時咧，細個有一兩次咧，即係唔計嗰啲咩美術堂嗰啲功課，你美術堂嗰啲功課可以玩好耐㗎嘛。即系叫你用紙黏土整只杯啊，嗰啲咁嘅嘢咧，佢、玩好耐。 嗰啲真系可以玩啊！ 寓工作于娱乐啦，我系清楚。 又可以教下功课。 但系咧，如果真系嗰啲即系作文啊、叽里呱啦成啦，我记得自己嗰阵时都做到十点几、十一点。 因为我好唔中意用个时间去划分。 系 你计条数可能好快，我可能好慢啊。譬如我睇字咧，睇文字我系睇得慢噶嘛。你睇一课可能睇半个钟，我要睇个半钟嘅。 系 咁，所以我咪要用多啲时间咯。但系你话我要准时九点钟做完。点可以九点钟做完啫？你睇得快，我睇得慢啊嘛， 好难。 咁我已经系逼自己睇快啲，但系睇快啲 可能又唔入腦喎、 啊。 咁我梗要慢慢消化。 家長咧有個心態咧， 家長會唔會講話？咁你可以再做啲题啊，阿钟咁样。 但我之前要计算术啊嘛， 永远咧都系会觉得自己啲仔女咧系未学完啊，即系你冚未冚冚埋本书都觉得啊，好似有啲嘢都仲未做得最好、啊。 咁呢个又系，譬如琴日上堂咧，咁啊有个学生 次次，哦，你做老师，你做老师嘅角度啦，依家系啦， 佢、次次都好准时翻学，即系次次好准时，但系上堂就瞌眼瞓。咁我话做咩事咁辛苦啊？佢话琴晚做到好夜，咁啊，寻晚做到好夜，咁冇计啦。咁呢个咪就系个嗰个漏洞咯。佢又要為咗個上堂，所以佢好準時翻嚟。但係佢翻咗嚟，但係佢瞓覺喎。 係啊， 咁我問佢咩事咧？因為琴晚做功課做到好夜喎。咁呢個咪變咗一個好好矛盾嘅死結咯。 你係點問嘅咧？阿兩， 我直接問佢咯，做咩事咁眼瞓咯？ 我以為話同學 琴晚做到好嘢啊， 你都好攰喎。我以為你會幽默啲，因為你同學做咩啊？ 係好攰啊！你問佢做咩事咁攰？因為佢要琴晚要做功課，所以因為佢呢一排好多嘢做啊嘛，做到好夜。咁所以上堂咪冇精神咯，但系佢又好，佢又唔会走堂，因为佢觉得需要翻嚟啊嘛。但系翻嚟佢又冇力上堂， 系啦。 咁我都唔知点样帮佢。 好典型学生嘅模式喎，佢系 好有悬念啦咁样。咁啊，唔知呢个叫做九点钟嘅功课熔断机制会系点样再发酵啦？喺内地方面，不过即系依家啲细路仔啲功课，如果以香港嚟计，应该相对冇话做得咁夜啦，系咪？ 唔系啊。 我頭先講啲時間線，話去到做到十點幾、十一點，未至於啊！ 你可以好快脆幫佢做嘅，即係你一路暗示啲答案俾佢聽，咁一定可以好快做啦。 暗示啲答案 係啊 ，A 咩啊 ，Apple 啦，三加八幾多啊？ 一定係㗎， 有機會係八啦咁樣。 會唔會係十二啊？ 要咁樣嘅咩？要咁樣教 佢？即係如果你想快，但係又唔想講曬啲答案俾佢聽嘅話咧，有啲家長無可厚非，真係會用呢啲方法，因為家長自己都想甩身，呢個好事實嘅。咁你。但是你要教到他懂的话，由他自己亲自去做的话，其实每个人的学习那个吸收都不一样。有些可能真的很快，但有些可能在某一些科目上面你要给多一些时间。那你一给时间你就过九点的了。 其实由细到大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很想有答案。一早给个答案我最好，譬如细个做功课、你不要叫我想啊，你给 ABCD, 边个啊 ,A 定 B 定 C 啊，你给个答案我啊。到你大那些你给个答案我，我给不到的。我睇相咯，我去睇相，你话俾我听，跟住我做边行得唔得啊？即系又系要人哋俾个答案嚟嘅， 占卜啊咁样， 占卜咁样， 占卜啊， 好奇怪喎！点解唔自己行下试下咧？因为由细到大，我哋都唔想做呢一样嘢。 如果试咗唔得咧，阿 Sir 点搞啊？咁样两 Sir 再试过， 再试过系嘛？ 试到得为止啊！ 我已经好努力噶啦，试到十二点啦，咁样咁啊，唔知系咪咁样啦？咁啊，总之即系做学生哥都有学生哥辛苦嘅 辛苦啊！而家好多學生咧，其實佢哋即係做功課都好吃力噶，特別我見到有啲DSE 嘅學生嚟緊啦，又要考試咧， 係喎， 好 係啊， 好多佢哋咧係自己可能屋企啊驚嘈啊，多人住咁。佢哋真係咧喺出邊，即係幾個同學咧夾埋揾一間靜靜啲嘅房咧，嗰個叫做自己温習嘅房間咁樣。咁可能每人夾每個月幾百蚊咁喺嗰度自己咪書啊。係 咪真係讀書㗎？ 有啲係嘅， 自備自修室咁樣。 做咩夾幾萬打牌嚟啊？打牌先係真啊！喂，有人 check 我哋啦，攞翻啲書出嚟先啦，咁樣逃學威龍咁樣，亞洲星馳咁樣。 我哋學計數啫。 好，同大家睇下個天氣先啦嚇。咁啊，星期五嘅早上天氣點啊？大致天晴啦，早上清凉嘅，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啦，咁啊，展望明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星期日就相当温暖啦，依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6%啊。 情更加接近，再次呼吁西方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对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警告，如果有任何一个乌克兰士兵越过边界，白俄罗斯就会加入战事。泽连斯基希望白俄罗斯不会加入，但是如果是事实，乌克兰将会战斗并且生存。中国救援队和特区救援队结束在土耳其的救援任务，乘坐国航包机返回北京。中国救援队当地星期四中午在重灾区哈塔伊省的营地撤离，离开之前将食品、饮用水 部分帐篷等生活物资同埋全部医疗物资留俾灾民。特区救援队亦都将食物、食水、毛毡同埋保暖用品等分发俾灾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消防处处长杨恩健今朝出发前往北京，出席迎接中国救援队同埋特区救援队回国嘅仪式，并且会联同特区救援队返港，预计夜晚抵港。到时特区政府亦都会喺机场举行迎接仪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34.16，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48， 人民币 6.862， 英镑对美元 1.197， 欧元对美元 1.066， 澳元对美元 0.68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551 点，跌144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832.98 美元，卖出 1833.18 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朝早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就排到去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刚刚入狮隧的位置。另外沙田入口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在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都是慢车，去九龙方向龙尾就三圣村，入屯门方向龙尾就在黄金泳滩径对出。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科学园对出。清水湾道去返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另外一段的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万公屋路。咁提一提大家，香园围口岸停车场今日开始只是接受已经预约的车辆。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年咁样就过咗啦。 如是不幸，如曾有我 咁快呢一对女团咧就已经成立一周年啦。新一年派上呢一首代表感激同埋前进嘅作品。柯流话呢一首歌系一份力量，去鼓励同埋 cheer up 自己以及乐迷。作曲 Andrian， 填词 Tim Lui， 编曲监制 Rubber Band， 新入榜第17位。Cola The Bright Sid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冷气机是不少家庭夏天不可缺少的电器，但是要在凉快和节省能源中取得平衡亦同样重要。平日在家应该尽量使用较悭电的风扇代替，以确保用得其所。在夏天使用冷气的时候，应该将室内温度调校在24至26度之间，同时可以开启风扇帮助室内空气流动，感觉会更为凉快。室内温度每提升一度，可以节省大约3%的电力。而在购买冷气机的时候，亦有悭电功能。选择具能源效益的型号，贴有一级能源标签的冷气机，能源效益最高，既悭电又悭电费。定期清洁冷气机隔尘网，以及采用变频式冷气机，亦有助节省电力。因为相对非变频式冷气机，采用变频式冷气机每年可以节省高达40% 的耗电量。 机电工程署，香港电台全力推动节能有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财经第一线，早晨啊！星期五的早上8:12呢个环节咧，请嚟啊！今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中哥小朋友，星期五愉快，大家好。 系星期五愉快 ，Happy Friday 啊！仲同埋你讲埋 Happy Birthday 添啊！好似近排 Dicky 都生日喎，系啊，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我未咁快，未咁快噶， 系咩？ 多谢晒啦，真系。 我见到你已经有啲咩生日周啦嘛，系咪先？系啊，同黄金周一样啊！ 预祝定先， 我市况嘅气氛咧，都要为自己嘅生活咧制造一啲惊喜同愉快先得噶嘛。 系、都啱嘅。咁啊，祝埋近排生日嘅每一位听众朋友 咧，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祝愿你哋。Happy birthday！ 系啊，冇错冇错。咁啊 ，Dicky 同你讲下，琴日港股都升得几好啊吓，咁啊上翻去21,000点咯，得而复失啊。报章系咁样写，咁升咗175点啦。原来咧就争10多点咧，先上翻去21,000，争少少贴近边边咁样啦。好啦，宏观嘅市况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晒。 好啊，琴日港股升得好好。當然好多原因嘅，記得咧，尋日朝頭早都講咗其中一樣嘢，就話好啦，嗱，真係三樣嘢影響個股市咧，其中嗰兩樣咧，特別係有一樣咧，都真係改善咗。我都一路都講氣球事件啊，即係用呢樣嘢嚟比喻所謂嘅中美嘅關係啦。咁係啊嘛，咁美國話有三個氣球，佢話唔關中國事喎。咁當時即時嘅反應咧，就係、是、即時嘅反應咧，就覺得，咦，咁咪即係中美嘅所謂嘅博弈關係有所舒緩咯。咁就殊不特知喎，咁大家亦都知，因為咧內地咧喺之前咧都有講到啦，就話對於咧呢個非法嘅跨境嘅經濟業務咧要有啲整改嘛，咁有部分嘅券商就喺內地未講之前，佢已經講定先話，可能我哋會終止部分咧啲客户嘅一啲買賣，尤其是咧唔係喺香港開户口嘅嗰啲啦，咁但係而家咧又講到點，內地都有講到啦，呢一宗證監就會繼續俾咧呢一啲存量境內嘅投資者繼續咧通過原有嘅境外機構展開交易，哇！即係又境內又境外，咁即係點咧？即係簡單啲講一句，即係話 OK， 暫時呢一秒鐘，你一路咁樣辦法 trade 緊嘅 ，OK， 繼續冇事 ，OK， 繼續 ，OK， Happy Friday 嗰只，咁所以咧就大家會覺得，哦，咁即係話，咦，咁即係冇嘢喎，即係原有嘅途徑，咁即係話本身開咗嗰啲户口繼續可以買啦。咁呢下咧，其實就即係大家都會放咗一個所謂嘅心頭大石落去嘅。咁點解咧？能夠放下呢個心頭大石，原因就係話，起碼都係繼續買啦。無論係講緊咧，香港嘅港股又好，甚至乎通過呢啲平台買海外嘅一啲股份，好啦，總之暫時冇事先。咁所以咧，亦都反映得到，咦？咁好似又係咪真係唔係話送大禮嘅？但係從呢個角度去講，就係話，咁繼續都可以原有嘅途徑繼續做住交易先啦，咁樣。咁所以亦都係成為咗市場一個利好嘅信息嘅，即係撇除其他所有嘅嘢。咁但係咧，亦都好客觀嘅事實咧，就是昨晚的美國股市呢就真的腳底軟軟那隻，其中跌的一個幾主要的原因呢，就因為反映得到美國的通貨膨脹壓力真的仍然是非常之大，通脹壓力的揮之不去，甚至乎有一個呢回升的一個跡象，就是講緊美國的這個即係生產物價指數。咁特別是咧，即係從呢一個即係批發嘅層面啦，因為 PPI 不嬲講緊呢樣嘢啦。咁而即係一月份咧，升咗成即係0.7%咧，其實已經係咧應該咁講啊，都成即係七八個月以嚟最大嘅升幅噶啦，亦都比預期都高好多。咁核心嘅消費物價指數亦都係升幅咧比預期大，都幾多下嘅。咁所以大家就會擔心到，哇！咁即係咧批發嘅層面咧，通貨膨脹壓力仍然啊揮之不去，咁所以淨係擔心呢樣嘢咧。咁再加埋咧，就係因為嗰個新申領即係救濟人數咧，反而咧股去升，反而仲跌，咁即係即勞工市場咧都仍然好似，喂，又唔係話好多企業裁員嘅咩咁？我又唔知點解睇極啲數字都未反映得到喺呢一啲即係話幾敏感度高嘅啲數據上高喎，咁所以一句講曬啦，就大家都會擔心啦，就係話咁即係點啊？即係話就業市場又好好，通貨膨脹壓力又再加翻大，咁兩樣嘢加埋等於啲乜？就係等於繼續都會加息咯咁。嗱，不過咁，如果你話我哋咧去睇咧呢一個所謂嘅即係話期貨市場 Fed Watch 咧，咁去到呢一秒鐘咧，其實就未有太大變化，因為咧其實已經喺過去嘅可以話係過去嗰幾日咧，已經係慢慢將嗰、那個即係加息嘅預期升溫。咁到現在咧，仍然係反映緊啊，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賭神嗰啲電影某一啲橋段咧？即係譬如話，唔知道有40%+嘅機會係一隻葵扇煙，20%+嘅機會可能係一隻飛嚇、可能有一個咁嘅橋段出現過。咁而家都一樣啊，46.6%嘅機會咧，去到六月嘅時間，好可能咧加息就去到5.25%到5.5%咁。咁即係話其實好啦，都已經預咗啦，就係嚟緊咧三次開會，三月、五月、六月，每次都要加咧25點子嘅息咧，已經係市場大部分人嘅預期嚟㗎啦。咁所以咁啊，即係點？咁啊，即係比起一個月之前本來諗住加25個點子就夠數嘅預期，已經多咗成半厘咁多。咁呢個尋日都講過啦。咁所以其實唔係有好大變化嘅。咁但係一下子見到呢個數據咧，咁啊美股又再回翻去。不過咁啊，我又會覺得咁嘅，佢係升下跌下嘅啫。因為到大家諗下，喂，咁點啊？咁起碼個經濟都係好啊。咁佢又彈翻一日，所以只不過係一個過程裏面咧，都係上上落落。咁你話尋日咧，咁我都有講過，港股點都會彈下嘅。咁尋日都已經有翻個唔錯嘅升幅啦。咁頭先阿歐都講啦，都去翻逼住21,000。咁但係今日外圍咁樣咧，嗱，都係嗰句，香港咧又唔會完全跟曬美國。但係咧，尋日升咁多咧，可能今日有部分啲見到啲 ADR 咧，都即係唔敢太勇猛啊！即係見到喂，你呢邊跌到咁樣啊，咁我都回翻少少先，即係會有呢個情況。即係今日可能又回翻啲啲，因為尋日應該咁講啦，本來都升多啲嘅，咁但係亦都好可能係見到即係一啲數據嘅預期啊，以至到都會擔心外圍啊，咁已經係即係升得嚟咧，都唔係話真係升好多。咁所以我覺得放心，今日香港咧個股市又唔會話，哎呀美國又跌咯，咁我哋又會唔會個道指人哋道指跌幾百，咁我哋又會唔會啊咁？咁我又覺得咧就唔會話完全跟嘅，但係今日可能又會即係回翻些少咁樣咯。 明白。我成日都睇啲電視劇劇情咧，都話啦，我有個好消息，有個壞消息，你想聽邊個先啦？咁樣咁啊，琴日咧就睇渣打就係咁樣啦，有個好消息，有個唔係咁好嘅消息。嗱，個唔係咁好嘅消息就話2022年税前法定盈利咧升咗噶啦。 28.05%。咁但係咧就比預期之中差喎。咁但係咧佢又話唔緊要，我會增加翻派息，咁啊令到個股價又會升翻啲。但係如果咁樣咁多消息環繞住咧，我哋應該點樣睇渣打呢一隻嘅股票咧？的其 好嗱，其實咧對於渣打咧，其實就好幾樣嘢咧都影響佢股價嘅，其中一樣咧。都是過去呢段時間咧，即係話傳咗又傳咁樣，即係空穴來風，都唔知有因無因，無因又因，即係掹嗰啲即係玫瑰花花瓣咧，都掹咗好耐㗎啦。咁好啦，咁但係而家咧就佢哋都即係可以話係話咗俾大家聽，都好肯定嘅一個答案啦。就係到現在咧，其實係冇尋求同任何潛在投標人接洽，即係咧唔會賣啦咁樣。之前又傳得好行，就話阿布扎比第一銀行咧。可能會想買佢喎，咁好啦，咁曾經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咧，個股價都有過即係上升嘅。咁當然唔係淨係呢樣嘢嘅，亦都要睇埋其他啲嘢嘅。咁係咧，頭先阿鍾哥都講啦，即係就咁講渣打啦。咁你話講到就咁講，即係上一季你話即係核心嘅税前盈利咧。以至到其他嘅表現咧，咁一般般啦，我又唔可以話好差，但的而且確好似頭先鍾哥講就話，又唔算話即係太勁，即係可能即係同預期爭啲啲咁樣啦。咁但係其他你話派息啊各樣咧，又比預期又好啲啲咁樣咯。咁拉雲嚟計咧，咁又冇乜特別咁樣咯。對於個股價嚟講，咁但係而家又唔會賣盤，咁又唔會話有呢個咁樣嘅憧憬，咁又爭啲啲喎。不過咧，但係咧又講到咧嚟緊咧都。即係有機會，就係未來咧都會有股份嘅回購，你知啦。即係好多啲大銀行一話回購股份嘅時間，咁啊即時咧就點樣都好，都對個股份帶嚟一個正面嘅幫助噶嘛。因為嗱，當然回購有好多作用，但係絕大部分情況之下都回購之後註銷，咁而咧亦都會咧改善，即係話股東嘅權嘅比率啦，各樣嘅比例都會改善噶啦。咁當然有啲嘢可以攞嚟。就是派俾啲員工啦，做一啲即係或激勵計劃啦，即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即係如果有咁都係一件好事咁樣。咁有啲人就會話：喂，咁10亿算唔算好多啊？咁可能以為估計會多啲喎。咁，咁都係好過唔買啦。咁總之回購就會係即係改善大家個權益，咁會視為一個正面嘅消息。仲要一個市場度買，又可能會令到估計又得啲，就有啲得益。咁所以咧，拉雲嚟講咧。都是中性啦，所有嘢加埋晒嘅话，我就觉得。 咁另外都想問一問啊，領展方面咧，咁見到佢星期一咧復牌嘅時候又急跌啦，咁亦都見到有一啲叫做大手出貨喎，不過又見到咧隔多幾日之後咧，有一啲就叫做吸貨啦，咁啊嗰個上上落落，咁啊搞到啲人咧個心臟都啵啵啵啵咁跳啊，咁啊諗住收息啊，俾咗俾錢，咁而家呢一個嘅股價係咪又跌定咧？咁如果真係進駐咗入去嘅時候，咁啊個部署應該點樣呢？ 系啊，小白头先嗰句咧，对于普罗小股东咧，感觉就普通嘅，真系唔系几好啫。本来谂住收息，要俾钱，即系成个感觉都麻麻地。咁当然摊薄效应，大家一定会明白噶啦。公股即系你攞钱出嚟攞多一股，其实佢系基金单位嚟噶，再但系咧都系客观嘅事实，就系你只真系要攞啲钱出嚟咯。咁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嗰一个超大嘅下跌裂口咧，都叫做反映咗呢个预期。咁其实喺即系。應該咁講啦，喺佢公股嘅呢個消息出嚟，但未即係話即係復牌嘅時間，即係禮拜五宣布啦，禮拜一嘅股價就即時有反應啦。咁週末嘅時間都有啲媒體訪問我，咁我都話可能即係計入埋攤薄效應各樣，個股價有機會即係最差嘅情況，可能真係落到52蚊。咁我都係。即係你當開口中啦，即係曾經都接近呢啲水平，咁但係好啦，去到呢啲位置咧，慢慢又開始叫做即係止跌回穩翻。即係畢竟始終一個客觀事實就係，對於一間公司嚟講咧，供咗股咧，攞咗嘅新嘅錢咧，咁真係點講都好係有用嘅。你話喂降低負債比率又好啊，第二日收購攞嚟做子彈又好，咁其實都唔係壞嘅。不過問題係，即係個感覺就會話俾大家聽就係，哎呀，咁即係其他啲地產股會唔會都跟咧咁樣？咁不過咁啦，即係呢樣嘢就都叫做喺個股票市場度已經係反映咗即係反映咗包括係領展嘅所謂公股，同埋亦都擔心其他啲房地產股亦都借勢可能會有類似嘅舉動，咁叫做咧就係之前嘅下跌咧就反映咗。咁而家呢一秒鐘，我諗個股價就會開始即係慢慢定翻啲落嚟啦。 定翻啲落嚟就好啦，咁啲散户都係啊心安啲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个股。唔该 ，Dicky， 我哋。 哋下个礼拜再倾，多谢你，拜 拜。 呢排出街使唔使带定遮呢？因为好快就系24节气嘅雨水。 雨水表示空气湿润，雨量亦会逐渐增多，天气变得潮湿，可能会有春困现象，即系觉得攰，瞓极都觉得瞓唔够等等。 呢个时候饮食就要清淡，减轻脾胃负担，再加上适量运动，亦系去湿嘅好方法。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仍最爱。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星期五梗系讲下去飞啦， 好啊！ 即系先讲呢一个先啦，有啲新嘅消息出嚟啦，就系咧之前政府举办嘅你好香港啦，咁啊呢个系全球宣传活动，即刻喺度谂啦，话喂唔系向全球嘅旅客派50万张机票啊，香港市民有冇份啊？有份噶，香港市民都咁啊，7月嘅时候咧就会有80000张嘅机票咧俾翻本地嘅居民啊，咁啊。派发时间表头先讲咗7月中啦，系咪先？咁啊，有啲 有几个月咯， 系啦，咁你物落紧股，准备揿定啊，差唔多噶啦，同埋 set 定个 schedule 系咪先？免费嘅嘢，到时你又唔记得噶啦， 到时再提我哋。 系啦，咁啊几好，咁希望大家咧，即系如果抽到机票啦，即系港派咧，唔知个派嘅方法系咪先到先得啦？嗱，暂时咧都未再有多啲嘅详情嘅，不过就喺唔同嘅 airline 嗰度咧就会 update 住啦，咁讲。讲紧唔同嘅 airline 全部都系香港，有同香港有关嘅航空公司啊，唔系突然间有一间喺阿联酋啊、卡塔尔嗰啲唔关事噶。 好， 你去翻本源先啊，同埋香港国际机场咧，个网站你都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嘅。咁问下两位拍档有冇上啲机票嘅格价网睇下啲机票咧？近排 夹咗啦， 系嘛？得唔得？ 我冇乜信心啊！ 點解啊？ 我唔知佢會啲機咧，突然之間 又停咗 停啊咁樣啊，所以有啲卻步啊。 飛日本嗰啲就比較棘啲啦，暫時睇到報道。 我有啲朋友都遇到呢個情況， 飛另外嗰啲我就 mark 咗啦。 我 mark 咗啦， 咁咪好啦 ，mark 咗啦。 不過講緊係年尾啊， 係咪 啊？ 哇， 開心啦，開心。 係啦，所以我就話 而家2月啫喎， 二月就係年尾啊，即係仲有10个月咯，隨時。 係啊，咁因為周邊地區都放寬翻啦，即係譬如你話啊，想去下台北啊食下。夜市得唔得？得啦，咁嚟紧咁啊，因为都好多朋友仔都近近地想飞一转，个零钟有好多选择噶嘛， 系 咪 先？其实东南亚好多地方都系几值得去啊。始终太耐冇飞咧，如果你又担心，如果飞日本嗰个航线有所影响嘅话咧，咁你咪谂其他咯。 系啊，而家谂紧其他啦。 系 咯，我有睇啲去曼谷嘅机票啦，贵得好紧要，未至于嘅，大概可能一个 weekend 咁样啦，咁一个都相对廉航，应该系用廉航。去形容啦，2800蚊到咯，咁啊连埋税噶啦，咁礼拜五飞，礼拜一夜晚黑翻咯，咁我自己觉得隔完假咧就还可以嘅，但系当然你一定冇翻话疫症之前 冇 噶， 冇 嗰支歌仔唱 好难、啊， 喂1000零蚊飞到 Bangkok 咁样就真系难少少啦，咁啊2800蚊未计酒店，咁可能你计埋3日2夜嘅酒店 ，K 区就可能去过去一个泰国嘅 trip 咧，就应该。应该要用7000零8000蚊到啦，即系未又未计 少少嘅， 系又未计你去食食饮饮住住 SPA 啊，未计 系咯，都未计嗰啲。 我就好均真嘅，咁之前都挨得辛苦啊，大家都特别系旅游业啊咁样啊。 我以为你同我哋讲呢，之前你都挨得辛苦啦。 咁但系咧，希望咧到时到后啊，佢哋都体恤下我哋，我哋都挨得好辛苦嘅。 唔得啊，你要尽快去啊泰国，因为前啲佢话征旅游税啊嘛， 系啊， 好似。研究紧啊嘛，咁如果你唔去，唔早啲去咧， 预松少少个预算咯，嗰个 budget。 个个地方都话要早啲去啦，你睇日本又话啲铺头又执笠啦，再唔去咁样。 你早你早啲去一件事啊，你将机票改你啊，随时 系啊，呢个又系问题。 系改公司格，其实翻去内地都想行一转嘅，都有2-3年冇去过北京啦，呢啲都系啲小弟比较想去。 都应该系转变都好大，可能好多地方哇，真系靓咗好多，唔出奇。 但系北京啲机票。是但系北京啲机票都贵嘅，你唔好以为平， 啊、 都3000-4000蚊起跳， 系啊，差唔多。 即系讲紧就系呢一个 搭火车上去咯， 火车好，其实高铁都得嘅， 你当你当系一个火车出， 火车出 系咯， 自制嘅火车出， 慢慢上去都得， 咁都 OK 嘅。咁希望大家即系旅途愉快啦。如果你话准备飞或者准备出去玩，最紧要咧。 安全啊，下环就 咁梗系啦。 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1度啦。早上啊，离岸啊，间中又吹强风添，咁啊，展望咧，明日短暂时间都系有阳光嘅。依家16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75%。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南丫岛对开海域，朝早近7点有渔船倾侧，救援人员到场救起一个男子。他供称另外有两个人堕海失踪，救援人员其后再救起一个人。中国救援队和特区救援队结束在土耳其的救援任务，乘坐国航包机返回北京。中国救援队当地星期四中午在重灾区哈塔伊省的营地撤离，离开之前将食品、饮用水、部分帐篷等生活物资和全部医疗物资留给灾民。特区救援队亦都将食物、食水、毛毡和保暖用品等分发给灾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消防处处长杨恩健今朝出发前往北京，出席迎接中国救援队和特区救援队回国的仪式，并且会联同特区救援队返港，预计夜晚抵港，到时特区政府亦都会在机场举行迎接仪式。特区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会议，回应委员会对香港人权状况的关注。代表团说，香港国安法清楚定明特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亦都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相关规定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但是有关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亦都定明，可以在有必要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等情况之下，限制部分有关权利和自由。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没有向行政长官授予额外权力，只是澄清有关条款可以适用于处理海外律师的争议，证明书制度不单只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亦都合情合理，绝对无损香港法院受基本法保障的独立审判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在巴黎会见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前总理法比尤斯。王毅说，随着中国优化疫情管控，经济迎来强劲的增长前景，中国将会坚持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开放，这个将会为中法各领域合作带来新机遇。面对国际形势中的不确定性，中法应该承担起自身责任，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法比尤斯说，法中对于重大国际问题有很多共识，应该共同努力推动国际形势朝着多极均衡的正确方向发展。土耳其和敘利亞強烈地震至今造成超過42,000人死亡，其中土耳其死亡人數超過36,000人。地震發生10日，災區發現生還者的希望越來越小，但是在卡克拉曼馬拉什市一個被困瓦礫下248個鐘的17歲少女獲救。救援人員說，她情況非常良好，能夠同人溝通。另一方面，聯合國呼籲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以幫助土耳其的災民。聯合國說，這些資金將會為520萬人提供3個月的人道主義救援。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4.23， 瑞士法郎 0.928， 加元 1.347， 人民币 6.862， 英镑对美元 1.196，欧元对美元 1.066， 澳元对美元 0.68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577 点，跌1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32.29 美元，卖出 1,832.6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朝早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就比较车多，排到去苏屋村，后少少那段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至到彩虹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另外反方向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慢车，龙尾在风力楼。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晋升工厂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在科学园。另外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对出。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香园围口岸停车场啊，咁今日开始咧就只系接受已经预约嘅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Panda 作曲 Gigi Zhang Billy Choi 作词 Gigi Zhang Billy Choi 主唱张曼芝。老派若回之必要，作曲陈泽雄，MC 张天赋，作词黄伟文，主唱 MC 张天赋。到了哪里就对吧，作曲吴林峰，作词钟雪，主唱 Cloud 云浩影。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老细啊，2月23号咧就系电话卡实名登记嘅限期啦，仲未登记之后就用唔到噶啦。除咗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噶。我哋公司都用紧唔少太空卡噶。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同埋指定负责人嘅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㗎啦。 收到，我会去登记㗎啦。 2月23号咪仲有7日，你仲唔快啲去？有咩唔明可以搵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㗎。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Shiga 连诗雅。Shiga 今次不止会演绎自己的新歌，他还会大唱多首心爱的经典广东歌添。 星期日晚8:30，港台电视31。 有人得势， 有人失势， 有人一败涂地， 又有人东山再起。 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踏入最后阶段，众人命运大逆转。 随住石红杏畏罪自杀，林满江亦早已无法回头。 他自知贪腐的罪行迟早会被齐本安揭发，最终他会怎样抉择？ 特惠完结篇，星期六日上午11:0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大家有冇讨厌嘅人呢？我哋好难鍾意每一个人，不过如果我哋唔鍾意初次见面或者唔熟嘅人，可能係受到成见或者领先信息嘅影响。究竟乜嘢係领先信息？背后有乜嘢心理学原理？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 嘅领先信息就系仲未实际见到对方之前，朋友或者网络上面对佢嘅评价。 美国心理学家艾许指出，当我们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词语的顺序，就会影响到对方的形象的了。例如我先介绍船仔有一个直率的优点，之后再介绍他的缺点，听完的人就会对船仔有好的印象。调翻转，如果我哋先介绍佢嘅缺点，再介绍优点，听嘅人就会对船仔有坏嘅印象噶啦。原来只系一个咁简单嘅说话次序，已经好容易产生成见。所以用成见嚟判断一个人，真系一件好危险嘅事嚟噶。大家最好就放低咗领先信息同埋成见先，喺实际见面嘅时候，好好咁观察对方，咁先系有建设性嘅做法啊！ 山下落花变朝露，阳如若是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为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由他去转化，少得到但之间那花朵，苦苦水水甜蜜俗套，暗黑先会顿觉夕阳那么好，五七言也是太多言，能肤浅忘掉对白，李白也是曲线，忘记他仿似遗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除镜花一切如盲分瓦架，作得准吗？无谓精分转嫁，无谓招分改嫁，全密码，无密码，今生已忘记花，忘记花，花瓣随盲分瓦架，人非花，非花雨那冬雨下，晚间的戏码， 属于Eason 陈奕迅的作品《盲婚瓦嫁》，你看过他的 MV 知道这四隻字你以为很苦涩、啊、其实是很甜蜜的一首歌曲来的。那么这个时间听听晨光警星了。 晨光警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啦。今日我哋再次邀请到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阳督察嚟节目咧，就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嘅 Jasper Sir， 早晨，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小白，在我哋开始介绍今日嘅主题之前咧，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行街嗰阵有冇见过警察或者交通督导员截停一啲违例过马路嘅行人啊？ 有啊，我见过咧警察截停一个喺行人过路灯，仲着住红色人形公仔嗰阵过马路嘅行人啊！啊，当时你哋同事咧就话俾嗰位嘅行人听，喺着住红公仔嗰阵时过马路咧系好危险同埋违法嘅。之后咧要佢出示身份证，记低咗啲资料，仲同嗰个人讲稍后咧会申请交通传票控告佢。诶 ，Jasper Sir 啊，其实咧乜嘢叫做交通传票，同埋系边个警察部门负责处理噶？ 小白。今日我哋介绍嘅主题正正就系处理交通传票嘅部门——中央交通违例检控组啦。我仲带咗个朋友上嚟，同大家介绍下呢个部门添。 好啊，咁我哋咧就请佢出场啦。 佢就系而家驻守喺中央交通违例检控组嘅黎马恩高级督察 Anus。不如请你同大家介绍一下咩系交通传票啦。 好啊 ，Jasper Sir， 其实咧交通传票咧系指警方就违例嘅交通罪行向法庭申请嘅传票。咁而呢啲传票咧就由司法机构透过传票个案处理系统咧发出嘅。咁然后咧就由基督违例人士喺运输署申请嘅牌照同埋登记地址啦。咁指令咧呢啲违例人士咧系要跟住传票上嘅日期时间咧去法庭应讯嘅。 Angus 啊，咁系唔系所有违反交通罪行嘅传票都要去法庭应讯噶？ 咁又唔系、哦，有一啲咧较为轻微嘅交通罪行，就好似违例过马路咁样啦，系可以透过书面认罪形式咧回复翻相关嘅法庭。咁如果选择认罪嘅话咧，就唔使去法庭应讯噶啦，只需要按照翻法庭嘅指示交罚款就可以噶啦。 哦，原来系咁嘅。咁警方喺街上面记低咗违例人士资料之后，又会点样处理嘅咧？ 咁前线同事咧喺违例嘅现场记低咗所需嘅资料之后咧，就会将相关嘅资料咧交俾隶属喺交通总部嘅中央交通违例检控组 CDPD， 而即系我而家驻守嘅部门啊。 咦 ，CDPD 呢个部门咧，我都系第一次听啫。 咁不如等我简单介绍一下 CDPD 嘅架构啦。CDPD 主要分为四大组别，咁分别有交通传票组负责处理交通传票嘅申请。咁另外咧，仲有违例驾驶定额告票组啦，同埋违例泊车定额罚款组嘅。咁分别咧都系处理咧违例嘅驾驶啦，同埋违例泊车定额罚款告票衍生出嚟嘅相关法庭程序，同埋一啲嘅罚款嘅手续噶。 嗯 ，Angus 啊，数下数下，仲有一个咧。 仲有一个咧，就系中央交通摄影机违例调查组啦。咁佢哋咧就专责处理全港各区嘅交通摄影机，咁所拍摄出嚟嘅超速驾驶啦，同埋咧冇遵守交通灯号指示嘅个案嘅。 哇，分工咧原来都好仔细噶、哦。 咁其实系啊 ，CDBD 咧，无论系边个组别咧，都抱有一个共同嘅目标，就系、是、想透过中央处理。統一同埋簡化前線人員啦，同埋法庭嘅跟進流程，令到咧可以咧提高一啲處理案件嘅整體效率㗎。 嗯，咁我又想問一下啦，處理交通傳票嘅流程係點樣嘅咧？ 咁其實咧，當我哋收到由前線同事遞交到 CDBD 嘅交通傳票之後咧，我哋會將違例者嘅資料啦、違例日期、時間同埋地點輸入咧，同埋咧遞交到司法機構嘅傳票個案處理系統進行一啲後勤嘅處理。咁喺處理完成咗之後咧，我哋會喺適當嘅時候咧遞交文件咧俾相關嘅法庭同埋協助案件主管咧去處理一啲唔認罪案件嘅相關法律程序嘅。 哇！原來一張睇落去咁簡單嘅傳票，背後咧係有咁多嘅程序要處理㗎，真係一啲都唔簡單喎。 是啊，小白，所以如果每一个道路使用者都做到专注、忍让、守法，不单止可以减少交通意外，还可以悭到自己的荷包添啊。 是啊 ，Jasper， 要去法庭处理传票咧，都好花心神噶嘛。诶，讲开又讲啊 ，Angus， 其实交通传票组要处理几多张交通传票噶？ 我哋交通传票组咧，每年处理大约咧50,000张传票噶。咁啊，当中咧包括一啲涉及汽车啦，同埋行人嘅交通罪行嘅。 汽车交通罪行通常又会是什么类型呢？ 如果涉及汽车的交通罪行，大多数都是不小心驾驶这些罪行。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在马路上经常会见到不同的交通意外，绝大部分都是涉及不小心驾驶的。 咁喺2022年，一共大約有20,000宗透過不小心駕駛嘅罪行，透過交通傳票嘅形式處理噶，咁佔總數咧都40%嘅。 哇，咁咪即係每日大概要處理超過130張嘅交通傳票，都真係非常之唔簡單喎。喂 ，Jasper， 你之前咧都有提過不小心駕駛啦，不過咧我又想問一下 Angus， 你哋處理過咁多相關嘅傳票，有冇啲法庭案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小白喺 Angus 咧講案例之前咧，不如等我同大家重温一下不小心駕駛喺法例上係點講先啦。根據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第38(1)指出，任何人在道路上面不小心驾驶汽车即属犯罪，可处罚款港币$5,000和监禁6个月。那 怎样才为之是不小心驾驶汽车呢？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38(2)，任何人在道路上駕駛車輛的時候，如果沒有適當的謹慎和專注，或者未有合理地顧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那就已經屬於不小心駕駛了。 謝謝 Jasper Sir， 那其實呢參考之前呢法庭就不小心駕駛作出的一些判決了，可以看到呢法庭呢會考慮被告在案發駕駛時有沒有適當的謹慎和專注的，那是否符合一個謹慎的司機應有驾驶水平，同埋有冇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嘅而作出嘅判断。咁不如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不小心驾驶一啲常见嘅例子啊。 梗系好啦。 咁相信咧，大家喺日常生活之中咧，都会见到一啲后车撞到前车，俗称头怼鼻嘅交通意外嘅。咁喺呢啲情况咧，大多数都系因为后车嘅司机冇留意到前车嘅交通状况，同埋咧冇同前车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 咁几多距离先至叫做够呢？ 其实根据道路使用者守则，足够的行车距离是指如果前车是突然间收慢或者停低，后车的司机亦都能够安全地停低下来。司机其实要不断去评估前面的路况，给自己有足够的空间去察觉路面的变化而作出应变的。 咁即係话如果冇足够嘅空间作出应变，就代表车速太快又或者跟车太贴喇喎。 係啊，另外呢如果呢其实路面湿滑啦，同埋呢路上嘅车速较快嘅话呢，其实都应该同前车保持更加远嘅距离㗎。 嗯，咁我成日听人讲预留2秒行车距离，係咪只喺正常路面情况下嘅行车距离呢？ 冇错啦，如果喺驾驶呢啲嘅重型车辆啦，就要预留更大嘅距离啦。同埋其实喺现实生活之中咧，如果司机冇保持行车专注同埋安全行车距离嘅话，而头怼尾咧，法庭亦都可以针对住呢两点咧，系作出判断一啲不小心嘅元素噶。 嗯，听完两位咁讲，其实不小心驾驶都系好普遍，同个定义都好广阔。大家咧作为道路使用者喺道路上面真系要时时刻刻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嚟避免交通意外嘅发生。Angus 啊，咁除咗咧涉及汽车嘅交通传票之外，有冇一啲唔涉及汽车嘅交通传票噶？ 有啊，小白，除了处理交通传票之外，我们还有一组是处理一些不涉及汽车的交通传票的，例如一些涉及行人的传票。 行人罪行又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讲到行人罪行，公众犯得最多的就是不遵守交通灯号指示过马路了。情况就好似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小柏你提及过，行人在红公仔那阵过马路嘛。根据2022年的记录，警方咧系一共发出咗大概4500张嘅相关交通传票噶。咁根据翻374G《道路交通管制规例》第33(6)同埋61(2)指出，除非系得到穿着制服嘅警务人员或者穿着制服嘅交通督导员嘅指示，否则行人一定系要遵守交通灯号嘅指示噶。如果任何人冇合理辩解而违反咗呢条条例嘅话，即属违法，可处罚款港币$2,000噶。 小白，Anis 讲起合理辩解，又等我考下你先。如果有一个行人无视红色交通灯号咁过马路啦，咁俾警察截停之后，佢辩解话佢已经睇过晒四周围嘅环境，确定冇车，佢先行出马路。咁呢个解释算唔算符合到第61(2)嘅合理辩解呢 ？Jasper， 你考我唔到嘅。 这个行人的解释应该不能够成为合理辩解了，因为即使他看到附近没有车不代表绝对安全的、哦、我们肉眼很多时候都会忽略了一些你上几集有提及过的俗称盲点的位置。 你说得很对、啊、其实行人在看不清楚路面的情况下不依照交通灯号过马路，除了对自己本身构成危险之外，亦都会影响到其他的道路使用者的。大家试想一下，当一个行人没有看灯而走出马路之后，有架车迎面咁冲过嚟，唔单止对个行人有生命危险，呢架行驶嘅车辆亦都为咗可能闪避呢个行人而扭态冲上行人路噶。 哇，咁咪会造成更加多嘅伤亡咯？ 冇错啊，同埋喺法理上，违例者抱有嘅心态同解释并唔算系合理辩解，所以咧，根据法例规定，除非获得穿着制服嘅警务人员或者交通督导员嘅指示，否则大家谨记遵从交通灯号过马路啦。 今日咧真系好多谢 Jasper 同埋 Angus 啊，向大家介绍咗中央交通违例检控组，同埋分享咗一啲咧透过交通传票处理嘅罪行，对于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嘅交通情况同埋法理上要求咧，都有更进一步嘅了解啦。都是那句啦，无论是司机定是行人，我们都要时刻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咁先至可以确保捞伤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噶嘛。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龙尾科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都是车多缓慢。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楼。另外提醒大家，香园围口岸的停车场现时只是接受已经预约的车辆停泊，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Do 一 do， 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48至49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去少一日半日补习班系有咩问题呢？ 我系想尽我最大嘅努力，俾最好嘅尼基同晓婷。 不如问下尼基、晓婷想去玩啊，定想去补习啊？嗱， 北加火药味好浓啊！ 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内嘅不得了剧场， 听下呢场大战最后点收科啦！ 冲凉嘅时候咧，又发觉自己帮自己冲凉，其实好难咧，冲得好干净。 系 咁，所以咧就演变成咧有一个特别嘅职业。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韩国政府咧就喺2007年咧将呢一个嘅职业咧改咗一个名叫做沐浴管理师。听落去咪已经觉得咧啊，其实好专业嘅一个， 啲好似啲肉类分割 系啊咁样嘅讲法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早晨，嚟到星期五嘅投资 O2O 啊，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啦，跌431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57点啊，纳斯达克指数跌214点啊，港股 ADR 亦都要下跌啦，应该要低开噶啦，今日应该低开100多点到啦，咁啊有冇机会咧收复失地啦？转个头，大家就要咧密切留意股市嘅动态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大壮咪环节入边咧，咁啊电话都有大壮咪啦。早晨， 早晨，小白。 最近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官司啊，即系离离合合又好啊，或者系左转右转都好啊，哇，都睇到我哋呢一班咧，净系追住新闻报纸嘅。睇到眼都瓊瓊啊！而家 哦，當然啦，喺西九龍法院咧，係做緊嗰件案件咧，成日擔心即係話咁多被告，到時咁多律師、大律師冇車位點算咧？咁嘅樣啊， 係 咁嗰個法院咧就做緊一啲就比較都多人留意嘅案件啦，47人案啦咁啊，咁亦都牽涉到咧話有啲咧係同案嘅被告咧出嚟作證咁。咁有啲人就問啦，喂乜？呢啲人作證究竟嘅目的係乜嘢啊？會探討嘅咁，究竟個法庭係會點樣處理？即係有同案被告出嚟作證頂證一啲同案嘅其他嘅被告咧，咁嘅樣。咁當然啦，即係世俗咧嚇，社會上面咧有好多形容詞嘅。係。咁我就覺得不便咧，隨便套用啦，咁嘅樣嚇。 嚇，聽眾心水都清㗎啦。 大家唔讲都明啦，啲真系有啲就系以前啦，新康立利嗰啲铁金刚电影系嘛， 系 嗰啲乜嘢手指嗰啲， 系 咁嗰啲电影咁，但系啲名咧就唔系重要嘅，咁咧就系先咧就睇话嗰个证人咧，控方就当然要传召控方证人啦，咁普通譬如阿婆俾人抢手袋咪出嚟俾口供啦个证人嚟，咁但系如果有时候咧。有时候犯案的人不止一个的嘛，咁啊，譬如系一起串谋做嘢啊，或者系以前亦做伙同作案一起做案嗰啲，咁嗰啲人系叫咩咧？咁佢法律上一个类似字眼咧 ，accomplice 啊，即系同谋者啦，或者共同犯案者啦，咁嘅样吓。咁若然啊，嗰啲共同犯案者出嚟作证嘅时候咧，咁法庭咧就觉得需要向啲陪审员咧。是有一个指引的，就提醒他们啊留意啊，小心啲啊咁样啊。咁而啲同谋者呢亦都有可能一起被人告㗎嘛。 是啊是啊。 是同案嘅被告。咁同案被告呢有两种情况发生嘅。一种呢就豁免起诉咗。 咦是㗎。 是啊，直头一个 full 嘅 immunity， 即係佢哋攞到个豁免起诉书呢。即系律政署方面呢就话啊唔会提证起诉佢㗎啦。当然里面可能有某些条件啦、啊、吓，始终呢啲话题比较敏感咧，如果系冇乜帮助咧，我就唔打算话喺大气电波度，我就乱噏啦吓。咁、我讲翻啲多人知嘅嘢啦。咁另一个情形就系嗰、那个同案被告咧就认咗罪嘅。不过咧就系、转做控方证人咧，出嚟去作证咁样吓、就系啦，去类似有啲报章或者系全部都睇到嘅案件啦，咁样啦。 通常咧见到啲譬如大台嘅剧集都系嘅，啊，将佢转咗做控方证人之后咧，又话我哋警方会帮你同法官大人求情，咁你到时一年就走得甩噶啦。咁通常都有呢啲对白噶。 嗱，求情咧，你话真系。 控方啊、警方出聲話求情咧，就真係唔多國有噶啦。 係嘅咩？ 係不過咧，佢嘅作為啊，即係話佢有協助到件案件咧，咁法庭的而且確咧判刑嘅時候咧係有啲考慮嘅。 嗯。 咁簡單嚟講，我哋平時聽到就話認罪扣三分一㗎，咁樣 係 啊，咁但係如果嗰個人除咗認罪之外，佢亦都咧係有協助到個聆訊啊、指證其他人咁啊點咧咁，冇一個確切嘅數據嘅，不過咧一般嚟講咧就都會係大概啦，係整體刑期嘅一半到咯，減，咁就唔係三分一以上再減一半喎，即係嗱，譬如佢。簡單講，譬如佢三十年監禁嘅，起點即係話佢唔認罪咧，係打到落尾輸咗咧，就判三十年咁計啦。咁咧，如果佢認罪咧，一般係會減三分一嘅嘛。咁即係二十年監禁啦，係啦。咁但係如果佢有呢啲咁嘅協助咧，作為有啲坊間稱做咩污點證人啊呢類嘢，咁而又獲接納啊之類咧，咁法庭咧係可以俾個扣減咧，去到簡單講就係三十年變咗唔止減十年啦，減夠十五年。 哇！即係刑期一半喎、 啊。係，即係由三分一變咗一半，呢個係一般嘅情形。但係有其他因素咧。是可能会引致呢有上落嘅。 明白明白。 所以呢啲 accomplice 啊或者 co-accuse 啊、co-defendant 啊即係同案同即係同谋者啊同案被告呢係一作证呢就有呢啲咁嘅扣减。不过以前呢遇到一个比较係咪叫得意啲嘅情形呢、最近见到三跑工程呢又有人被人起诉啦。 係呀係呀。 咁好多年前呢有中嘅短裝案可能我都提及过㗎啦。咁、 呢 就当时呢係有个、叫做簡單易明嘅污點證人啦、一個助理工程師嚇。咁問題咧就係、當強力部門去緝拿呢啲喺疑人歸案嘅時候咧，佢就唔一次過拉曬噶嘛。咁有第一 lot 咁拉咗上法庭，咁呢個污點證人出嚟俾口供啦，咁樣。咁自不然咧，俾完口供之後咧，佢就獲得扣減啦，自己嘅刑期嚇、問題就拉咗第二 lot 翻嚟，佢、又要再次出庭作證啦。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咦，仲有冇得减咧？ 系咯，即系会唔会好似节上节咁样嘅咧？嗬， 有诶减几多咧？咁而且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第三 lot 咧，就系、是、一个系比较高层啲咧，就喺、是、唔知纽约定边度咧，系后来都捉翻嚟，咁又要靠呢个证人出指证。 咁、呢位证人都好忙喎、如果咁样即系好似节上节嘅，又要搵佢出嚟帮手嘅话，咁要翻颁翻个勋章俾佢添，随时。 话呢啲份数咧，真系唔识计啦。可能阿小伯得闲咧，督导子女小学数学嘅时候咧，睇睇即系一嘅一半啊，二分一，二分一嘅一半啊，四分一， 四分一嘅一半咁啊，真系左计 右 计。 再一半一半，咁嗰、那个证人就觉得唔抵嘅，系咪？后来可能第一次指证两三个啫，第二次可能五六个，点解仲减少咗嘅咁？咁但係如果第一次減咗一半，第二次再減整體嘅一半，咪即係零？ 係啊，係。 咁第三次咪學你話齋，即係要頒個獎地俾贈券嘅係嘛？ 係啊， 呢啲咁深奧嘅法律道理咧，等啲高人去諗啦。嗰個就諗起嘅啫，咁咪睇睇啦。咁另外我哋上個星期咪講開睇電影嘅。 哦，係、電影入面都仲有好多嘅有趣橋段，我哋就可以傾傾。 是啦，这个真是意犹未尽啦，讲返因为最近同返啲业内人士傾啦，原来佢哋好多都话睇到有佢哋自己嘅角度呢，觉得好有趣味嘅咁样。咁当中有啲嘢呢我哋呢度呢我要强调呢就唔系呢个法律更改委员会。 是我哋自己傾下偈啫。 更正。咁但有啲事情呢就可能睇睇啦，譬如里面呢咪有位旧嘅演员扮一个保安员咧就过世嘅，咁跟住咧就死之前咧就俾咗啲证口供啊，咁就申请呈堂啦咁样。 我都记得系 系啦，咁佢话dying declaration 啊，中文就佢哋译得几好嘅，即系一个人死之前咧系做咗一份咁嘅证供啦。当然呢样咧系可以呈堂，咁但系咧个戏里边就话法律上咧呢啲嘢咧就系、是、诚实可靠噶啦，即系法庭一定会接纳咁。 系咁啊，其言也善咁样都讲埋噶啦。 咁你知啊，人之将死系咪一定其言也善咧？系世俗间嘅一啲语句嚟噶。 仲有问号噶吓，其实真系。 系有多问号嘅，你点知嗰个人啊临死前谂乜嘢，或者佢有冇搞错记错咧？ 系啊，又或者佢会唔会临死之前原来都收咗啲安家费？唔知嘅呢啲真系。 系，咁所以呢个法律上系咁嘅，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听到全民正供啦，嗱、全民正供者点解好多时唔俾呈堂，就系话喂嗰、那个声称见到、睇到、听到嘢个人自己唔想停、靠另外一个间接讲佢嘅嘢，咁喺被告嚟讲，佢想戳下或者抽证下嗰个原本声称见到、睇到、听到嘅人都冇机会，咁呢啲正供咧就。在刑事法庭上呢就觉得有啲问题就唔俾个呈堂。唔俾呈堂意思即係话呢以陪审团嚟讲呢佢哋听都冇机会听到呢啲部分係证供嘅。咁但係又唔係所有全民证供都唔可以呈堂就睇下有冇特殊情况呢 exceptions。咁呢个即係死之前嘅或者临死之前嘅一啲嘅誓言呢就可以系呈堂。不过就是给个呈堂啫， 系 法官不会话俾陪审团听，你一定要接受。 哦，咁好多时候我就听到啲 case 咧，即系都系电影情节啦。咁就话到法官，但系就会同啲陪审团讲，就话啊，嗰位陪审团以上咧嘅一嗰啲嘅说话或者系影片咧，大家不用理会。咁但系老实讲啊，人嚟噶嘛，睇就睇咗噶咯。咁系咪真系印象我都要忘记埋佢？咁忘记唔到，咁咪点算咧？ 啊，呢句咧就讲得好真啦，的而且确咧。在現實的時候呢是有這樣的情形的、那就好視乎呢他說的東西、有輕有重了、那有時候呢就真的大法官主審大法官作了一些提示、就說、你們可以不要理會、甚至乎他自己本人說了的東西、因為在有陪審團的制度的即是發做的情況下呢就陪審團呢就是事實的唯一的裁決者，法官咧纯粹就系做法律上嘅决定者，咁、佢只能够喺法律上面咧指引陪审员、而至于个证据上面取舍啊、推论嗰啲咧，完全系由陪审团做出嘅。咁、但系有时候法官唔觉意都可能直接间接讲一啲嘢噶嘛、所以佢要提示翻陪审员咧就嗱、即使我唔觉意讲咗咧，你都要 ignore 噶啦，要唔好理会啦。咁、但系有时候上诉庭咧就会睇啦。就是、哦，呢啲冇问题，但系有啲咧，佢话你就算提咗佢，都已经入晒路噶嘛。 系啊，真系噶， 吓洗唔甩噶嘛，咁嘅样。咁啊，正如啱先嘅提问啦，系有啲情况下咧，真系客观嚟睇落去咧，都洗唔甩嘅。咁啊，可能要解散陪审团噶啦。 哦，咁啊有呢啲 case 咁，但系有阵时嘅情况就系、我见到无论你辩方又好，或者系主控都好啦，咁啊有啲嘅叫做盘问证人嘅时候咧，喂。原来好似剧情一样，可以车轮战不断系咁盘问噶。原来， 车轮战嗰度咧就真系冇乜见到有啦。即系我谂好特殊情况咧，譬如你话有就算有啊，所以 leading counsel 即系有个譬如资深大律师带住个 junior 个大律师去助手去做嘢咁，有啲情况咧就分工嘅。有啲证人，譬如50个证人出嚟，可能有啲啊助手去问，有啲咧就个 leader 去问啦。咁但系咧，总不会咧，即系一个问完，第二个围殴系嘛？咁啊冇呢，问下佢自己唔舒服就冇办法啦。不过戏就戏啦。嗱，讲开戏都有个问题，可能都啊吓小白你撞翻嗰啲制片人咧，或者啲制作人编剧边度问啊？其实传召戏玉嘅两个主要证人咧，嗰、那个啊型男啊， 天 中医生系啦，咁咧其实同埋阿黄敏德咧都系辩方证人嚟，咁辩方嚟传召辩方证人咧，就好似控方自己传召控方证人喺个引导作供嘅时候咧，就唔可以用引导性问题噶嘛，如果唔系佢成个故事讲完之后问佢啱唔啱，佢话啱咁，咪唔使佢俾证供， 系啊， 咁所以我见到咧就系、当啊型男啊中医生俾紧口供嘅时候咧，啊谢君豪的而且确起个身反对嘅。咁其中一个反对理由咧就系 leading 就话咧引导性问题。咁显然咧就系编导啊导演咧就系知道咧，咦呢度人唔可以用引导性问题喎。但系到咗黄敏德出嚟咧就唔同晒啦、 大奸角， 直头成个辩方咧好似当咗人哋证人咁咧，系咁盘问佢。咁啊即系系唔系呢个？导演想俾个信息出嚟就系、嗱，我哋唔系唔知道个规矩噶，不过咧啊，证人一咧我哋咁处理啦，证人二咧就增加啲戏剧效果，呢样嘢就要问翻佢哋本人先知啊，你有机会探究下啦，帮手。 咁啊，下次见到制片嘅时候又一齐问一问佢哋，问完又话翻俾你听，大众咪。 多谢多谢。 好，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拜拜。 拜拜，唔该晒。 知大家记唔记得早几年香港曾经都兴起过共享单车嘅风潮呢？你又有冇踩过？不过由于香港先天嘅土地限制同埋缺乏有效嘅管理，热潮过后街上遗留咗好多共享单车喺度。原来唔系净系得香港系咁嘅，喺世界各地，电动滑板车系近年唔少人嘅代步工具，更加成为咗游走城市最普遍嘅交通方法之一。但是电动滑板车同时亦都衍生出好多非法弃置、大型都市废物等等嘅问题。在瑞典就有一名设计师在一次潜水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河入面有大量被抌咗的共享电动滑板车。于是他就打捞他们上来分解成为不同的组件，最后制作成灯、座台灯和花樽等等的实用家具。甚至连耳环和烧烤炉都是来自滑板车的零件。当大家都当呢啲系垃圾嘅时候，偏偏有人当佢哋系宝，仲重新设计成唔同嘅艺术品，俾唔起眼嘅垃圾拥有二次生命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要超越什么，你只可以飞。 光追踪三十一啊！电话旁边咧揾到电视部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啊，我都记得啊，时间表就系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 冇错啊，今晚八点钟啊，咁啊呢个节目咧，每一集都同大家专访一位咧香港嘅残疾运动员，听一下佢哋奋斗嘅故仔啦。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系香港轮椅篮球代表队嘅成员啊，余俊贤啊。 系 咁啊，话说啊，余俊贤咧因为先天有呢个脊柱裂啦。咁佢一出世以嚟咧都要坐輪椅代步啦，咁但係咧佢雙腳啊雖然冇辦法走啦，咁但係佢雙手咧都好強壯嘅，咁啊強壯到點咧？強壯到佢16歲嗰年，即係2018年啊，佢就係騎住個輪椅咧參加呢個渣打馬拉松三公里嘅輪椅賽，佢得到全場總冠軍。咁啊，去到19年啦，佢正式加入呢個香港輪椅籃球代表隊嘅。咁啊，一路以嚟佢都打得好好成績嘅。咁啊，如果今即係想認識佢多啲啦，知道想了解一下佢多啲呢、這個。 怎樣做呢個運動員嗰啲歷史嘅話咧，咁啊今晚一齊聽下佢親自講解一下啦。 嗯，咁啊輪椅籃球代表運動員啊，相當厲害。點樣可以即係我自己咧，即係打籃球又唔係話特別叻啦，射個籃框咧又唔係射得中，但係人哋點解可以做得到？我自己咧都想睇下佢奮鬥嘅故事啊，勉勵一下自己。嗯、好，十點半嘅時間咧，風情中國今日對有啲咩地方我哋可以一齊去睇下咧？ 咁啊，呢个节目啊，每一集都带大家认识下中国境内咧好多唔同少数民族噶嘛。咁啊，今集啦，带大家咧去认识下回族。咁啊，回族咧系中国分布最广嘅少数民族嚟嘅。咁啊，原来唔讲唔知，佢哋一向以嚟咧有一个民间嘅文化习俗啊，就系呢个崇德尚武，即系原来好打得嘅，即系原来佢哋都有玩功夫噶。 哦，咁梗系啦，系啊， 系啦。咁啊，今集咧从佢哋嘅开门八极拳、六合拳等等嘅回族武术入手啊，带大家咧去领略一下咧回族佢哋自己嘅传统文化同埋故事咁、 哦、六合拳啊，六通拳我听过， 系啊， 六合拳又系点嘅咧？嗬， 即系回族嘅功夫啊，真系冇认识过啊， 系咯， 大家可以一齐开下。 佢头先阿畅你又话有个开门八极拳啦、啊，有冇个山门八极拳咧？ 山门可能是另一套嘢啊，可能是另一个民族， 另一个民族系啦，呢个相当之有趣啊， 系啊， 咁啊大家留意， 系啊，呢个节目咧下半部啊，亦都会带大家认识另一个民族嘅，就系、是、蒙古族啊，即系我哋睇开嗰啲金融小说咧，蒙古族一讲就觉得佢哋都系骑马射箭咁噶嘛，喂，原来咧佢哋有文化一面嘅，原来蒙古人咧有一套唱歌嘅技巧啊，系佢哋独有嘅，叫做蒙古长调同埋呼麦。即係發出一啲好獨特嘅聲音，得佢哋呢個方法先可以唱得到嘅啫。 咦，咁特別？ 係啊，咁啊想認識佢哋多啲咧，今晚十點半記得睇《風情中國》啊。 嚇，點樣？我山歌我哋就成日聽啦，即係山歌到底點樣唱啊？擘大個喉嚨喺度唱啊！呢一種叫做呼麥嘅方式，係咪啱嗰啲流浪嘅部族？然后咧即系游牧民族啦，咁佢哋一路骑住马嘅时候，可能一路唱住，用一种特别嘅方式喺度唱，相当有趣。 嗯，咁想知道大家今晚要睇下啦。 好啊，咁另外都有啲香港嘅本地超级联赛喎，系嘛？ 系啊，咁同大家预告下周末日啦，港超联嘅戏码啦。 嗯， 咁港台电视32啊，大家记得。咁首先同大家介绍星期六，即系听日下周5:50有呢个榜首嘅杰志对排第六名嘅标准流浪。咁去到礼拜日啦，咁下昼嘅4:20啊，咁有港会对深水埗，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噶，咁支持本地波嘅朋友记得唔好错过啦。 系啦，咁啊睇下榜首嘅杰志，如果签咗啲新嘅人翻嚟嘅时候，会唔会对整个攻防线咧有更加明显嘅改进啊？咁啊，除咗本地之外咧，咁啊可能对佢一啲譬如亚洲杯啊各样嘅赛事咧，可能都有帮助。咁啊，先睇咗咧就系本地方面嘅联赛先。唔该晒阿昌，拜拜。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到土耳其展开地震救援的中国救援队82个队员乘坐包机回国，香港特区救援队同机返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和消防处处长杨恩健朝早出发前往北京，出席迎接中国救援队和特区救援队回国的仪式，并且会联同特区救援队返港，预计今晚抵埗，到时特区政府将会在机场举行迎接仪式。特区政府派出的59人搜救队上星期三晚启程前往土耳其，汇合中国救援队去到土耳其哈塔伊省灾区协助搜救，先后救出四个生还者。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曾经表示对此感到非常鼓舞和敬佩，他和香港市民为救援队感到骄傲。消防处在社交网页说，特区救援队启程回港之前，将大部分物资包括食物、食水、毛毡和保暖用品等分发给当地的灾民。大家乐集团旗下的学校五线供应商活力午餐 他说近日收到个别学校通知有学生进食饭盒之后不适，考虑之后决定下星期一和二暂停供应两日。圣公会天水围灵爱小学校长孔伟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那间学校大约有500个学生订饭，校方昨日才知道事件，但是有应变，包括通知家长学生可以带饭，给学生回家午膳或者叫外卖等，如果家长同意亦都可以给学生外出用膳。孔伟成强调，暂停下午的课堂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但是不应该是轻易的选择。校方会尝试联络其他供应商，但是必须要小心，包括先肯定对方持有相关牌照。他又说，是不是更换供应商要先了解合约条款和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南丫岛和蒲台岛对开海面有渔船入水倾侧，警方在朝早6:51接报，水警、消防和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到场协助搜救，先在渔船上救起一个男子，其后救起一个堕海的船员，据报仍然有一个人失踪。欧盟成员国同意逐步解除对来自中国入境旅客的防疫措施。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话，来自27个欧盟成员国的卫生专家开会之后，同意在今个月底之前取消要求中国入境旅客登机之前出示新冠检测阴性证明的规定，并且在下个月中之前停止对在中国底部旅客进行随机抽验。四个不属于欧盟的神根公约成员国，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亦都同意有关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朝早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相当温暖，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逐渐增强，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59点，跌27点，总成交金额6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4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98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47.5跌8毫，腾讯控股384.4升个八，阿里巴巴102.1冇起跌，友邦保险84.3跌咗9毫，网易140元升个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48，瑞士法郎0.928，加元1.347，人民币6.87，英镑对美元1.197，欧元对美元1.066，澳元对美元0.68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4点，跌91点。港金报17,1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1.72美元，卖出1,831.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 Megabox 对出。另外，香园围口岸嘅停车场现时只系接受已经预约咗嘅车辆停泊，咁大家都要留意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里安苑对出。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而家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是车多，龙尾在龙盘苑。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没有穿校服的日子》，作曲黄明德、廖志华。作词林若玲，主唱德汪黄明德。 爸爸好嘢 Little Boy， 作曲布之伦，作词刘卓辉，主唱布之伦。 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人感覺越 野。 My First Car 作曲 Trick Keys， Kobe Coody 作詞 T-Rex， 主唱施康橋。 網上投票現正展開，請即登上香港電台網頁 rthk.hk 投選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国剧830 心居 宣传海报上面其实已经按暖色和冷色将四个主角分为两种人，冯晓琴和展翔是属于暖色，他们都是新上海人，内心中带着蓬勃的朝气发光发热。顾清如和思源是冷色调，反映两个人相对来讲是比较冰冷。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边个大啲啊？有冇听过用大细路形容一个大人呢？意思即是他的行为好像一个细路，但是他是一个大人，所以叫他大细路。问题就在这里，明明是大人，为什么会说他是细路？首先我们要界定何谓大人，何谓细路。以前就说可以用身份证划分，揸住儿童身份证就是儿童，换了成人身份证立刻变成人。现在已经很少人这么说，因为攞咗成人身份证都唔代表系大人，而家叫智能身份证。有冇听过咁样形容一啲小朋友？佢好识谂，系咪喺我哋一贯嘅认知里边，小朋友系唔识谂嘢嘅咧？ 如果佢谂嘢嘅方法类似自己，你就觉得佢系大人，认为呢个细路同自己思想同步。但系你有冇谂过，未必一定系呢位小朋友好识谂，可能系你唔识谂，你系一个细路，所以思想都系同步。大人与细路嘅分别其实系相对，对比自己思想冇咁成熟就系细路咯，比自己思想成熟啲就系大人。早两日途经深水埗，等紧过马路，听到旁边一段咁嘅对话，有一把声音咁讲：快啲拖埋佢过马路啦！另一把声音话：唔过。第一把声音再讲：冇车嚟呀！第二把声音语气更坚定，继续话啦：总之唔过。如果单从字面想象，你会觉得系乜嘢人讲紧呢啲说话呢？似是小朋友好想过马路，大人同佢讲唔过得。昨日我见到嘅呢个画面有三个人，一个大人，两个细路。第一把声音嚟自一个孭住两个小书包嘅爸爸，旁边企咗一个大约七八岁左右，穿住校服、戴住眼镜嘅小朋友。佢拖住另一个大约四五岁左右，都是穿住校服嘅小朋友。爸爸见到斑马线红公仔着咗，但系冇车，于是就叫个年纪大啲嘅小朋友快啲拖住细佬过马路。呢个细路用坚定嘅语气话唔过，就算爸爸再叫，佢仍然话唔过。其实我好想知道呢位父亲系边位教佢过马路呢？明明红公仔唔过得，但系佢见到冇车就话可以过。如果呢位父亲嘅标准咁都可以过嘅话，佢应该教咗佢个仔用呢个准则过马路啦。呢个小朋友用坚定嘅语气话唔过，到底又系边个教佢嘅呢？爸爸叫个仔做一啲嘢，阿仔唔做，从呢个角度，阿仔就系唔听话。但系阿仔坚定嘅语气话唔过。因为他身边拖住比他年纪仲要小的细佬，一个顾及他身边人安全的思考模式，连一个大人都不识。你觉得哪个是大人，哪个是小佬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人大了方知天有几高，停下了方知走了弯路，从晚间等清早，等青春不苍老，还尚有多久等我去耗？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有些爱身边擦过，无奈眼光未放大，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葱岁月会跑得很快。双手触摸不到，才骤觉很想跟你拥抱。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太多爱斤斤计较，还未算清便分解，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葱岁月会跑得很快。 尽隔一生一世，未来才愉快。那管无聊的安排，不可教梦与相比活埋。昨天那无知小孩，珍惜你尚有这份情怀。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茶叶咧有好多好嘅用途嘅，通常咧你泡完茶之后咧，咁啊大家就有挤雪柜啦，挤雪柜又可以辟下味啊。咁啊有啲朋友亦都中意将佢做咗嗰啲。一啲袋仔曬乾咗佢之後，咁、直頭唔單止淨係可以放喺雪櫃，你又放喺鞋櫃啊，其實都係啊，辟味啊，吸臭啊，呢啲咧，甚至乎吸濕啊，都係幾好嘅。咁啊，而且有陣時啲叫嗰啲爛茶渣咧，又可以我嚟做肥料啦。 係啊係啊， 種花嘅朋友有陣時泡完茶或者咖啡渣都係一樣，都可以我嚟做肥料，都係一啲幾好嘅選擇。 不過記住啊，攤凍先 嚇，攤凍先， 唔好熱嘅時候倒落去。唔系咁样用 嘅，即系正如啲人淋水唔好用蒸馏水啊， 系啊，冇嘢噶。 系啊，到呢个年代都仲有人用蒸馏水去淋，拗晒头啊。好，咁啊，其实茶叶咧，即系完成咗个过程之后啦，泡完茶就可以做咁多即系有建设性嘅事情啦。呢个都系大家会去好似约定俗成，觉得茶叶完咗佢泡茶嘅工作，最后嘅下场就系用呢个方法去到回馈翻大自然啦咁样。咁但係其實茶葉咧有一啲嘅品種，佢甚至乎因為佢本身個質感比較上質地比較細啊，質地細嘅時候咧，佢好容易咧去到 handle， 而且佢茶味發揮得好，亦都冇咁硬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我嚟食嘅。食嘅茶葉咧，我諗大家接觸嘅時候就唔係咁多啦。咁如果你話係內地方面嘅中國好出名嘅，譬如龍井。佢一啲好嘅龍井茶葉咧，都可以我嚟泡完茶之後我嚟食用，其實都係可以。有啲人甚至乎咧，佢泡完第一浸茶咧，佢已經係愛嚟食，即係愛嚟炒菜啊咁樣去到食嘅。咁食嘅茶葉咧，如果你話除咗中國嘅龍井之外啦，都係綠茶比較多嘅。 但係你今朝俾我包綠茶，咁啊今朝小白俾咗包綠茶我，多謝你嘅。但係嗰包綠茶食唔食得啊？定還是真係？淨係泡茶 其實泡茶當然可以啦， 泡茶當然可以 啦。如果食用都可以嘅， 係咪㗎？ 係啊，都可以食用嘅。咁食用咧，其實我自己有喺日本都有試過一啲食用嘅茶葉。咁啊嗰陣時個步驟咧就係先泡茶，咁泡茶啦，泡咗可能三轉茶之後啦，咁啲茶葉咧好濃嘅茶葉咧個味咧就退咗。咁嗰個茶葉個品種咧都係八類茶嘅茶種嚟嘅，係啦。咁但係八類茶佢都仲有分好多唔同。唔同級別噶嘛，咁我嗰陣時直頭喺個茶莊試過呢一個八類茶，咁佢試嗰個茶咧，佢泡完茶三浸啦，頭先講咗啦，然後佢咧就會準備一啲嘅甜點俾你嘅，咁啊甜點又真係你好中意嗰啲，好甜嘅甜點。 咁啊係咪羊羹嗰啲啊？又係嗰啲 羊羹嗰啲 friend， 即係佢係一細嚿就已經哇嗰只，咁你一細嚿就梗哇，我就哇係啦，咁啊都係好甜嘅。咁佢嗰陣時個茶葉咧，佢亦都。都有讲到就系纯粹就咁你泡完茶，即系仲系有啲湿湿地嘅时候，嗰阵时已经可以就咁我嚟食嘅。咁你如果你话中国嘅龙井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做法嘅。咁亦都有啲人甚至乎中意我嚟炒啦，炒嘅茶叶咧我都有试过嘅。咁个茶味真系几香，同埋你遇啱一啲本身佢个茶叶都已经头先讲话细啲啊嫩啲嘅话咧，原来食落去真系好似食菜咁样。咁我嗰阵时试过。八類茶葉去到食嘅時候咧，那個感覺係似係食菜嘅，因為佢入面都高纖維，咁所以即係茶葉淨係我嚟泡茶咧，這個 concept 大家就根深蒂固啦。但之後唔係我嚟只係可以做一啲變咗爛茶渣嘅工作，其實佢都可以我嚟食用嘅。咁呢個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泡茶之外，又做呢啲嘅錦囊，甚至乎食埋之外咧，食咧都有好多烹調嘅方法嘅。除咗頭先講過啦，有啲人中意我嚟可能蒜蓉炒，其實都已經。 已經得㗎啦咁樣。咁除此之外亦都可以用嚟煲飯嘅。 嗯。 咁點煲飯呢？其實個做法都相當之簡單。咁今次呢就直頭係用一啲新鮮嘅茶葉。咁當然唔係話新鮮到呢，就係、是、你啱啱摘出嚟跟住就拎佢煮飯啦。 嗯。 咁你喺坊間買一啲嘅茶葉翻嚟，可能偏向都係綠茶比較上多。咁跟住你就可以準備定啲茶，大概50 gram 咁。跟住你就可以將佢切碎，因為茶葉佢本身咧，佢都有一定嘅粗幼。 粗幼啦， 係啦。咁如果你除非佢真係整得好碎、好爛嘅茶粉咁樣，咁就冇得好講啦。但係一般嚟講，茶葉咧，你就真係可以再將佢切碎佢嘅，剁得碎啲。咁你剁得碎啲嘅時候，你就再揾個嗰啲叫做玻璃樽裝起佢先，咁啊備用啦。好啦，然後你就準備大概、有啲人中意一杯或者兩杯，咁試翻你自己嗰、那個可以自己試一次嗰、個份量個比重，你中意濃味多啲定係淺味多啲？咁、如果你中意濃味多啲，你試下一杯米就已經放呢個份量嘅話咧，咁你可以準備一杯米，先洗咗個米先，洗咗個米就放落個電飯煲入邊啦，然後咧就再加。少一茶羹嘅鹽啦，食用鹽喺上面，或者你鍾意半茶羹嘅都得、你想，因為鹽呢其實都有助於嗰個茶葉個味道發揮，係啊，有時好奇怪嘅，即係譬如好似又要攞返個例子啦，你有時食譬如食sushi 食壽司，食壽司你食咗幾件，你要用茶去到飲， 攞一攞， 攞一攞，係啦，咁啊清香佢，或者用唔同嘅味道去到撞啊、撞味都係食嘢嘅其中一種好重要嘅步驟，咁、可以令啲味不斷出啊嘛，咁啊佢落少少鹽咧，亦都可以令到啲茶味咧就更加揮發得好啲嘅。好啦，咁你落一茶羹呢一、這個食用鹽啦，跟住你就準備翻頭先嗰啲已經係即係一路都係乾，你冇濕處理過噶嘛，嗰啲乾嘅茶葉咧就好均勻咁樣放喺呢一個嘅茶呢、這個飯嘅面上面，咁你再將佢又唔使撈嘅，唔使撈住嘅，你將佢平均分布翻喺個米飯上面先，然後就加水啦。咁加水，跟住加到，譬如你一杯米，你加喺個黑度上面，你咪去翻一咯，即係正常咁樣啦。跟住咧，去到煲飯嘅時候，一出嚟，好啦，煲完之後，你就再將嗰個飯咧撈一撈佢，撈一撈佢。咁然後其實佢你煲緊飯嘅時候咧。你已經可以聞到好香嘅茶香，加呢個飯香，咁、我覺得係一種幾特別嘅口感啦。菜飯我哋食好多， 係啊， 菜飯個菜咧，有啲人就中意炒過先嘅，係啦。咁有啲人當然怎煮啦。咁茶葉嘅飯咧，我諗未必咁多人試過。 即係茶泡飯，我哋可能試過啊。 係啦，茶泡飯， 茶飯 係啦，用茶去到煮嗰個飯咧。我谂唔系好多人试过，但系都系一种你要觉得咦几新鲜，同埋容易入口嘅。 我惊唔食啊！正所谓茶饭就不思啊！ 我惊谂唔起佢啊！咁你大家我中意煮软啲吓，软饭食下佢。 我又好想试啊！ 一齐试下。 我的享乐时代。 最近咧，我自己在網上邊咧，啊中意睇某一種嘅頻道，呢、這個頻道咧都係唔使錢嘅。其實你揾翻相關嘅字眼咧、都可以揾到啲唔同嘅片段。 影片嚟㗎係咪？ 影片嚟㗎，佢每個影片咧唔係好長嘅啫、可能佢長極都係分半至兩分鐘。係啲咩嚟嘅咧？原來咧而家有，譬如特別係多喺埃及發生，做咩嘅咧？原來佢哋咧真係有好多叫出土文物啊。呢啲係文物咧。大家都知道可能收咗喺一座山入面，有啲咧就可能喺个地底入面， 系咪真系文物嚟嘅先？ 真系文物，真系历史嘢嚟噶，系啊。咁佢系拍嘅一班朋友咧，系一班考古学家。咁佢哋因为以前嘅年代就冇啦，而家因为手机真系好方便，所以佢哋每逢咧系拎住个先揾个嗰啲叫探测器啊，即系一支棍跟住个圆圈咁样，哔哔哔哔哔哔哔，跟住诶呢度有啲金属反应，或者嗰度有啲特别嘅唔同嘅纤维嘅反应嘅。咁佢哋咧会用翻一啲适当嘅。叫做探測器咧，就揾到嗰啲嘢出嚟先，然後咧你就可以睇到佢哋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到將呢啲嘅真係有啲係上幾百至一千年或者再耐啲嘅文物點樣去到掘出嚟。所以最近我多咗睇呢一類型嘅片咧，我覺得都幾得意，因為我哋最多睇嘅時候喺博物館啫嘛，佢已經完成咗嗰個叫做掘嘅過程，咁亦都係即係盡量處理得乾淨啲。 你住喺郊區啊嘛，你咪諗住睇完之後自己後山嗰度咧，可能都收埋啲唔知咩寶喺度咁樣。 係啊，睇下其他人會唔會收埋啲唔知咩寶喺度。係 咯， 咁啊掘下掘下啊嘛，我可能都得啊。咁佢咧嗰啲片咧都過癮嘅，除咗係嗰個叫detect 嗰部機之外咧。哔哔哔哔揾到啦！佢有好多唔同方法嘅，就睇入边佢哋估计嗰个嘅宝藏咧系大 中定系细，睇下咩 size。大嘅时候咧，佢有阵时会用啲犁头机，直头系咁喺度掘嘅。所以佢哋真系专业就系咁解。可能佢已经知道大概要掘到一米至两米嘅深度，先至可以开始咧。变翻用其他工具， 系啦，慢慢咁样起啲泥出嚟。 系啊，所以佢哋用嘅工具咧好多啦。开头真系用啲铲泥机去掘咗佢出嚟啦，然后咧佢哋，我又见过佢哋用炸药嘅。 哇！ 系啊，炸药佢哋都有用过噶。咁跟住佢哋亦都会用好多，譬如古灵精怪嘅机，呢啲你即系我人生咁耐未见过嗰啲机，即系揿个掣或者拉个活门，跟住伏一声咧，佢就抽咗一炸泥出嚟嘅。咁呢啲都系几得意嘅。好啦，咁跟住咧，当佢哋抽咗开始见到嗰件文物嘅时候咧，你见到千奇百怪，有啲咧可能系你会见到啲布娃娃啦，系好多年前嗰啲布娃娃，但系啲颜色你有时仲见到啲淡淡地嘅颜色仲留喺度。跟住佢哋咧会研究个布娃娃，个布娃入边有啲咩巧妙嘅嘢啊咁。有阵时你会见到咧，佢哋有啲特别嘅缝印啊，缝印嘅时候即系嗰啲针线咧，佢哋就会沿住嗰啲针线咧就好小心试下咧解开嗰啲针线，跟住打开个布娃娃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原来入边咧。就收埋咗啲宝石喺度嘅，系啊，收埋咗啲宝石啊，或者收埋咗嗰啲铁器喺度啊，咁都几得意嘅。咁同埋咧，佢哋有阵时咧，除咗呢啲嘅叫公仔之外啦，有阵时会揾到好多餐具，餐具都多，都系我成日见嘅碗啦、啊，或者匙羹啊、叉啊或者刀啊，咁都有几多呢类型咁样嘅嘢。 喂，原来将啲宝石放喺啲公仔里边咧，唔系而家嗰啲， 原来唔系而家噶， 以前都已经有噶啦。 以前都已经好好兴将啲嘢咁样收埋喺入边嘅，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可以即系网上面唔使钱嘅，当睇到一样嘢。咁你香港段估你好难睇到啊，除咗宋皇台嗰段大家睇新闻之外，咁你唔会好人好姐好难睇到啲宝物。以前到底点收埋咧？收埋咗隔咗可能即系一千年啦。当佢出土嘅时候，啱啱见光嗰一个嘅 moment 咧，其实几特别嘅。 我屋企有啲公仔，啊、今日翻嚟睇下有冇啲嘢， 试下拆开佢，可能有嘢睇啊！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荣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